去台灣。 佢又唔係咯，佢類似嗰啲緊張嗰啲，但係唔係真係緊張嘅，係個身體機能緊張嗰啲。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 喂喂喂！哇！啊！你搵到入班啦？哇！直头入冇人入到嚟，有啲问题。 光粉冇咗嚟喎。 哇！你搵佢入班嘅，搵条，哇！直头冇人嚟啊！今日好恐怖。 哇！ 啱啱有，啊嚟啦！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我都搞到嗱，冇 notification 喎。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我照 post 喺嗰度啦，虽然未必见到。 系咪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有 case 喎，拣今日嚟。 佢专登噶嘛，可能。 即系拣我出现嗰集。 哦。 可能嗰集我哋睇过。通常有几多人睇嘅？ 百零 live 啦，之后有二三千。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平均六千。哇！啱啱講一次就喂，喂，今日有啲好嚴重嘅問題。首先咧，就就交代一下先。今日唔知發生咗好多怪事啦，大家聽到啲貓啦，好日都唔會咁樣打交嘅。頭先打到咧，好似你睇，好似啲枕頭掹，即 係 掹棉花咁樣嘅。咁唔知咩事咧，即係有啲特別嘅訊息。特別嘅干擾啦，咁同埋咧，我頭先食飯嗰陣咧，大概八點鐘咧就發現八點零九點啦，就發現我恐怖襲擊，我 Facebook page 嗰度恐怖襲擊，咁點恐怖咧？就係突然間咧個現象就係咧，好似俾人多重試 login 錯咗，咁錯多幾次咧就 login 唔到啊嘛，咁點知我再入我個 page 嘅時候咧就要重新 login。咁咧，佢試唔到呢啲都唔係好高手嘅 hacker 嚟嘅，即係都試到爆咗，你冇得用啫。咁但係喺試 login 失敗之前咧，就係有個警告咧，就話我個 Facebook 嘅內容咧就有違個群組嗰個協議咁樣。咁於是乎咧就俾人哋抽走咗某啲內容，但係邊個內容我就唔知喎。因为可能好旧嗰啲啦，咁于是乎咧就可能试过投诉又投诉唔死，都死咗噶啦，其实而家都入唔到去嘅，就我成个 page 咧俾 unpublish 咗，咁兼夹咧一来出唔到鸡啦，我哋用悉心咁样，即系专登影嗰张相，用执晒相有条片咁样吹鸡文咁样，但系咧全部都嘥晒心机嘅，咁因为大家咧都入唔到个 Facebook page， 我相信，咁咧。 阿文话 Facebook 今日黐咗啊 ，block 咗好多嘢啊。 咁巧，唔係啩？ 飛機撞紙鳥。 係咯，咁巧啊，輝嚟到又搞啲咁嘅嘢。阿文佢係咪佢都係咁啊？ 唔知啊，我問佢，因為我隨手見到阿文係第一個 online 人啊嘛 ，Facebook 我叫佢試你個 page 咯。 哦，佢都见唔到我係咪？ 係啊。 咁於是乎啦，今日唔知巧合定點啦。咁嗱，譬如 short 呢就 short 咗頭先嗰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是、我頭先所講啦，俾人哋投訴啦，就話我啲內容唔符合佢個唔知嗰個群組嘅唔知咩個 commitment 啊，即係有個即係總之， 即係 總之 ban 咗你係啦，係啦，即係可能有人投訴話，哇你唔可以話民建聯嘅咁樣嗰啲咧。你唔可以話中共嘅喎，咁樣嗰啲咧，即係我懷疑有呢啲啦，刪咗嗰條文啦。咁第二就係有人多重咁樣 login， 即係現象上，咁我 login 唔到，咁我要重新 login 過。第三就係我喺 IG 嗰度 share 我頭先嗰個吹雞文嗰條片咧，就已經發覺唔對路噶啦。平時咧可以俾你 share 去 Facebook 噶嘛，咁第一次 share 咧，連 Facebook 嗰個掣刪咗嘅，同埋個位置調轉咗嘅，好鬼，我從來冇試過喎。即係雖然呢啲咁嘅經驗就唔係好耐時間，因為有呢啲啲 social media 嘅技術都係幾年啫。咁今日第一次咧遇到幾重嘅襲擊咯，唔知點解。咁同埋第三咧就係我發現咧，我呢個 Facebook Live 嘅時候咧，唔係我呢個 YouTube Live 嘅時候咧，我見到好耐都冇人入嚟啊。平時咧就鬥爭先噶嘛，可能係真係。欠缺吸引力都唔定，呢、這個唔敢講。咁所以今日就總之好鬼啦，所有嘢都。咁咧就話鬼時鬼咧，就今日就開關啦。 未 咩？ 聽日先至係7月14日， 哦， 7月15日，十五號，即係7月15日先至係盂蘭節。 哦，咁開關唔係今日零時啊，凌晨開關啊，都唔係。 15。 哦 ，OK。 即係聽晚11點啦。 哦 ，OK。而家嘛，咁開關嘅特輯咧就交俾你喎。呢開關特集，究竟呢個典故點樣嚟嘅咧？咁首先未講內容之前咧，就介紹一下嘉賓阿輝哥先。咁我而家 share 緊嗰個 pop 咧，咁你可以自己介紹一下一次先啦。咁郭啟輝就前個禮拜嚟過嘅。咁咧佢咧就是、一個戲曲嘅，可唔可以叫做咩嗰啲咩官啊？大官啊？唔係嗰啲叫咩官啊？ 官 老官。 我又唔敢自己話自己。 咁老官之前係咩官咧？ 老官之前唔会叫器官嘢， 即系未俾人叫粤剧器官。 有人试过咁噶，有啲试过嗰啲某啲区份嗰啲 男性器官，粤剧男性器官咁样。 嗰啲班锦旗啊，嗰啲有啲仪式嗰啲， 嗰 啲 天才司仪啊。 哎，好多谢我哋各位嘅粤剧嘅大器官。 哦，大器嘅官 啊，咁样 有男有女嘅器官咁样，咩、都齐咁样。咁点啊？跟住啲人咪笑到趴喺度咯。 哎，好笑。 定系啲人都唔识笑咧？ 唔系，我哋后台就会笑咯，因为我哋后台啲演员咧，其实咧都个个都几拜马嘅，其实。 真系笑到弹弹下噶，真系。讲到咧呢啲尴尬笑咧，都好多呢啲经验啊，因为我成日都有时。即系唔集中精神咁样勾搭人嘢咧，我都成日讲错 啦。颁张锦旗俾你，张锦旗有四个字，点样赞话你好啊？ 天道英才 啊！唔系冇咁，有个咧就写万能泰斗，咁颁俾我咁讲，我奇怪喎。咁万能泰斗， 万能插苏？ 佢唔系啊，佢讲嗰句，哎，我哋颁张锦旗，万能烫斗啊，唔系万能泰斗。 我搞 get 啫， 搞 get 嘅，特登搞嘅啲 get 就。 OK， 喂，讀下大家嘅留言先。嗱，今次好奇怪，正如頭先所講咧，我想問問大家咧，係咪你一開始咗登入就已經留言咧？因為我等咗成差唔多一分鐘先至人開始留言，即係同平時嘅 pattern 好唔同。 有時差咧。 但係定係今日我哋入咗結界咧？ 嗯。 定係有呢、這個陰間嘅 time lag 咧？唔知啊，真係好難講。好。Siri 都唔读嘅，哦，都似。喂 ，Hello。 Simon Wong，Simon Hello。 Patricia W。 Hello。 Patricia W。 Hello， 欢迎你啊 ，Texas 嘅 Patricia。 Pirin 识到仔。 系。 Newton Watch Site 大家好，探长好，好嘢有鬼故听。 OK。 君浪怀。 Hello。 Timono Hello， 探长。嘉宾尼禄王禅龙有无预备零食饮品？ 有啦， 各位。 冯红冇任何预备 ，No man Facebook 探长 page 入唔到喎。 系喎、 啊。Richard 啱啱收到 YouTube 通知。 哦 ，OK， 死唔晒。 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咦呢个三面口啊 ，Richard Susie。 七月十四，所以好灵异。 系、哦。 Peter 大巴吃两。 哇，有咗新嘅面孔啊！ 唔怪得知 FB 揾唔到 detective。 系、哦，揾都揾唔到啊！问你死未？ 大家怎么事？ 被消失啊 ！Nelson， hello 探长 ，Wilton， hello， 探长，红红今晚都好灵异，仲未有 haters 出现。 可能之前已经出晒力啦，已经。 模式应该系 Facebook 问题。我知 Facebook friend share 苹果报道中大夫大毒杀妻女案，都俾 Facebook 警告。 咁好啊！喂，真系好欢迎呢位Beatrix Susha， 喂，新面孔嚟，你不如即系当系市场调查啦。你点样入嚟呢个live 咧？但系你嘅新 account 咧，因为你改咗名啊。因為你平時聽開 archive， 但現在聽 live 呢三面口，一定要大篇幅歡迎的。那呢另外這位BP 柏大巴，這個又是新面孔來的、從來都沒見過，是不是見到阿輝來你先來呢樣可能是、那呢還有 T-Mono， 好像見過兩次，很久沒見過，還是第一次來那位。那、Stephen McCall 呢， Stephen McCall， yeah耶、是你打我哦 ，OK，Stephen McCall 你好。 耶 。喂，白君郎见惯啦呢啲喂，咁所以咧就做下市场调查啦。咁大家不如话俾我听，你点样入到嚟嘅？ 新仔喎。 哦 ，OK。新仔意思咧就即系撞入嚟听啦，因为新入嚟 live 啦、因为以前有听开，系啦，又会听开 D100 啦，或者听开或者你玩 band 嘅 Stage Two 嘅 member 啊，或者系嗰类咯。 Jack Music MP 邓模式应该系 Facebook 问题。我知 Facebook friend share 苹果报道中大夫大毒杀妻女案。 OK， 咁啊，到头先读到呢、這个。而家都一下汗啊！睇谂住 live 都开唔到啊，咁多事。 Okay，S0 大家好 ，John can look around why Sunny Chan。 喂 ，Hello 啊，阿俊。Hello， Sunny Chan。 大家第一次睇 live。 哦 ，OK。 用 Roger 818同你影相。 哦，明白。 数96又要。Hello everyone。 Hello， Ultraman。 女老探好。 Hello。 斌辉哥好。 系。 国内魔爪杀到哪？ 啊。 探长好。嘉宾好。 Hello， 嘉宾好。Liam Chung， hi， 探长。嘉宾睇紧 DJ 啊，直播有新。 系、我都睇唔到添。 Yoki Yoki Hello Max Low 大家好。 喂 ，Hello Max Low。 W 知讲恐怖鬼故唔该。HST Time Writing Here。Hi Bridget Shush， 我是新仔、Sharon。Hello 探长 ，Hello 嘉宾 ，Hello 你好。喂，咁咧嗱，我就招呼啊，嗱 ，Liam Jang 咧 ，Liam Jang 咧就系一阵间咧会读出佢嘅鬼故嗰位，各位网友啊，咁咧就你又睇紧 DJI， 咁啊即系算点先？我都想睇，其实睇下先，因为 DJI 出新机，我估咧都系嗰个有 zoom 镜嘅新机啦。你有冇玩直升机啊？有冇谂住？咁咧佢一架系无人航拍机嚟嘅，咁以往无人拍机咧就多数咧即系一般民用咧都系拍 wide shot 嘅。咁但係今次出咗呢部呢係竟然呢有個 zoom 鏡喺個無人機度嘅。咁如果民用嚟講呢就係算世界第一部嚟嘅。咁有咩好處呢？咁當然我梗係知啦。咁但係對一般人嚟講又唔係做製作嘅話呢就佢應該個嘩用哈蘇鏡頭啊佢話。嘩咁即係啲人買個 brand 嘅啫，我真係唔信哈蘇會幫你做個鏡頭囉。都係 licensing 嘅問題啫。OK。咁啊，仲有要招呼一下呢位叫做 Yuki 啊 ，Hello 新面孔嚟喎，應該係呢、這個 Chow Nelson 都係新面孔嚟喎。啊，點解今日咁多奇異嘅情況呢？咁你有位朋友咧就話嗰日我網聚嘅時候又同我影咗張相嘅。咁咧嗱，呢度有冇人唔識阿輝哥咧？咁我一陣間咧再作多一次 詳細的介紹的。 Hello Suzanne， 柏大巴之前一路聽 HK 網台人、 oh, OK 聽你好耐，直播時間要開工、 oh, 好啊， 新作業嚟，我睇咗幾次來。 哦，多謝你喎、 啊。探長嘉賓好，大家好。M K 滿鬼故 ，Bridget Shush 追睇緊你以前嘅咁多集嘅九吹。 哦 ，OK，thank、okay, you。咁仲有猛鬼 Studio 啦，如果你中意聽鬼故，仲有以前我拍嘅音樂節目啦，即係 U 誒 Stage Tube 嘅誒 Band Life 啦咁樣。咁啊好多唔同嘅興趣嘅，仲有一個。我以前曾經在其他網台做的節目你都可以追看的，那麼有位朋友呢就追看了一輪，那麼我不停都聽收到他的在 YouTube 的留言，即是 response 鼓勵啦通常，但看看我停了即看完就停了、即可能一次 一個節目半個節目不適合聽，或者有些違反了他的看法的，這樣即不奇怪的，我都會的有時。 冯红点睇 Nikon 今日公布个部新机 FF 无反，用新机 Z 吗？ 我都唔知点解用 Z 吗？ 潘 Ron 你好 ，Hello， 喂，潘 Ron， 而家可以新见面喎，呢、這个又，哇，我唔睇 DJI 啦，算啦，一阵间你会讲咪听，又分心啊。喂，今日呢几日咧真系好黐线啊，不停咁样出啲摄影器材嘅 announcement 呢几日，嗱、譬如啱啱而家 DJI 啦，头先我讲 Nikon 啦，咁甚至乎有另外。Panasonic 嘅出一部新機仔啦、總之呢幾日就好忙㗎啦，如果大家係龍友嘅話，龍友會唔會得罪人呢？因為好多專業攝影師㗎嘛呢度都，我估。因為龍友好負面㗎，你知咩叫龍友？ 影靚模嗰啲嘛，如果負面嚟講就 係。咁你知唔知風俗龍友有啲叫做？ 唔知。 風俗，大家唔好誤解係日本話嘅風俗啦，香港嘅風俗龍友呢就係話東涌爬龍舟又去。 哦 搶包山又去， 冇火龍又去， 冇火龍又去。咁嗰啲人咧就風俗攝影師，但係咧佢嘅行為同龍友一樣。咁、所以咧我就叫嗰啲做風俗龍友咯。 即係大家都係影，不過影嘅 target 唔同。 佢影完又唔知道做乜嘅喎，係去逼下逼下咁啊，好開心嘅啫。咁咧同埋人乜架撐齊啦，即係啲鏡頭又大，又隻手又壓得開咁樣。同埋有啲人真正嘅儀式嘅俾佢阻住曬啊，同埋甚至乎有啲打曬燈啊、閃燈啊咁樣咧。即係我覺得 影多人 嘅喎，係啊，冇錯。咁我有個朋友做 NGO 嘅，就風俗系嘅，就咧佢就有一次話：喂，不如咧好多呢啲人，你不如開個班咧，就教佢哋嗰啲禮儀啊，同埋拍完啲嘢點樣後期處理啊，咁樣佢哋起碼有貢獻啊嘛對社會。如果唔係你拍咗翻屋企，淨係俾自己 friend 睇打個卡咁冇意思嘅，因為冇 description 啊，即係人哋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嘅攝影師。就是話相片可以講故事啊嘛，但佢哋未到呢個班噶嘛，可能，即係佢哋都係被動式嘅攝影， 係咁插插插插插插插，好多張， 俾人俾啲 friend 佢自己去咗呢度， 做大戲都有嘅， 咪就係咯。 有啲人咧係好煩噶，你打嘢，即係我哋而家又冇打場面，就梗係影多啲相嘅，有陣時可能，但係咧我哋成晚主題曲喺度唱啊，無月夜抱一抱紅嗰陣係最 high 過喺度聽你唱歌嗰陣咧，阿仔啊！一秒三張啦，捉捉捉捉捉捉捉捉捉。 嗱，所以咧， 扶住你睇戲噶， 所以 Nikon 就有見合似啊，有見及此啊。 靜音快門， 佢出呢部機係無反嚟嘅、 嗯， 起碼唔會塊反光板 flash 聲。我用咗無反好多年噶啦，因為我覺得塊反光板咁完全係零用途嘅，唔、知點解嗰啲廠牌死要抱殘抱到而家咯。咁終於咧 ，Nikon 行出呢一步啦，係咁跟住咧，你嗰啲好騷擾之後咁點啊？ 咪就係、是、啲觀眾， 你會唔會唱突然間？有冇人試過開埠以嚟？ 曾經試過就有個老官，就見到人動住部機喺度錄影，跟住直情唱下落幕， 哇！ 直情叫落幕，我唔唱，你叫啲主管上，你叫嗰個嘢收埋部機，唔收埋部機我唔做。 哦，即係個場係根本唔想錄影定係？ 佢以前其實咧就冇文明規定話唔， 即係敏感，即係比較唔自在。 但係咧就其實好唔尊重噶嘛，你冇同埋你個主， 即係冇協商過。 係啦，你冇問過我有錄喎，咁同埋我俾唔俾你錄係一個問題。 係， 同埋呢間我做緊係我有版權嘅。 係， 即係佢哋嗰陣都係覺得咁樣噶嘛。 即係其實都係最緊要協商嘅尊重啫。我覺得佢唔係冇諗得咁深添，係根本就唔尊重啦，兜口兜面。 好過癮㗎，有我有時見到某啲棚咧。 有幅布紅布， 嗯， 整曬金字咁樣，即係整到好靚嘅，即係嗰啲即係好似嗰啲獎狀嗰啲紅色布金色字咁樣，寫住話保護咩啊？保護版權，請勿錄影錄音錄影，係嚇只容許已經 授權 嘅拍攝，拍照。 其實而家你去劇院睇都一樣嘅。 個 佢都係授咗權嗰啲先準拍嘅啫嘛。 俾咗有張工作證咯，要 係啦係啦，冇錯。 但係啲工作證啊太多咯，而家。 哦，我聽講早排咧，早幾年咧，有啲又係嗰啲演藝界龍友啊，即係專去啲西九龍中心啊，去啲書展啊、漫畫展嗰啲影人走光嗰啲阿伯咧，佢就自己整埋個證嘅喎。嚇！係啊，即係自己，譬如我開間公司，我同你夾粉開間。唔知咩兄弟攝影製作咁樣，咁啊話呢間製作公司嘅記者咁樣咧，或者勾作一本雜誌出嚟咧，咁啊走去橫行啦。 但係得嘅咩？ 冇人查噶嘛，因為香港辦報自由噶嘛，即係人人都可以開到。 係啊，但係嗰啲通常我、哦、即係佢係當係記者咁樣。 係啦，辦埋記者入去呢張證件，整一次次你 就 得㗎啦。 我試過有一次就係而家咧，好多人就話要攞攝影證。係。咁但係咧，你攞攝影證咧，通常我哋要攞埋個 seat number 嘅，而家幾多行幾咩位咁樣要攞埋嘅，即係要登記翻俾你。 等你知道邊個係真邊個係。係 啦。咁跟住咧有個咧就係、是、話，你俾咗飛我，你要買飛我先俾攝影證。哦，咁我唔影啦。即係我影完啲相，我就咁俾翻你。咁其實我唔愛你啲相都得嘅，我唔愛你啲相一樣。 係冇必要要你。 即係其實佢哋而家有啲嘢唔知為乜嘢入去影。影完就咁 po 上個 FB 度，就可能好威咁啦，可能 係為存在感咯。 係啦， 我識 band 彈都有個係咁。 同埋有啲咧入到後台就咁攞起部機就影，問都冇問過。 嗰啲好唔分裝眼。 所以而家有陣時咧，我有陣時我都會有房，我可能會入咗房坐閂門，俾佢入嚟。 我識一個攝影師係兩個，一個咧就逢劇場都影嘅。 嗯。 就影人哋嗰啲劇場啦，或者跳舞嗰啲表演啦，咁影到人哋同佢 friend 咗嘅，因為唔收錢就拍翻啲相俾人咁樣咧。但係佢唔使點揾食嘅。咁近來我都仲撞到一次嘅，有一次武松打虎嗰次咧，嗰次有個攝影師又係，我就係嗰個人啦。咁佢每逢親嗰啲藝術表演咧，即係嗰啲跳舞同埋， 即係嗰次一除嗰、那個， 係啦，話劇嗰啲咧佢都出現嘅，但係好多冇見到一排噶啦，因為我知佢搬咗去好遠。咁但係嗰次又見到佢，咁咧另外 band 彈咧亦都有個咧，直頭係巴閉到咧，佢每個 show 都去嘅，幾乎即係大有翻咁上一大嘅 show 咧，咁冇人識佢嘅，咁啊不停咁同人打招呼，見慣咧就識咗佢。咁其實個底咧就係 fans 底嚟嘅，即係想追星咁樣個心態係。咁咧但係係咁狂影狂派相，咁有啲人好謙厚嗰啲收嗰啲相咪多謝咯。咁佢借頭借頭同你攬 friend 咁樣嘅，咁 friend 咗咁佢咪當咗你係 friend 咯。即係有啲人因為咁樣個過程。有個滿足感， 我由一個 fans 昇華到一個變咗第二個 relationship。 係啦，咁後來巴閉到咧就叫人捐錢俾佢繼續咁樣影。咁喺 Facebook 嗰啲咩網路有咩眾籌嘅，咁咧就支持佢嘅工作咁樣。咁當然即係我覺得一個即係如果你係好有禮貌，你唔係滋擾到啲音樂嗰啲即係嗰啲星啦，所謂即係嗰啲音樂嘅嗰啲 band 嗰啲友咧，我普遍都歡迎你嘅，但係我聽講佢嘅聲譽唔係咁好，即係成日都令到人哋好煩、因為個 fans 無時無刻當你出現，成日笑吟吟咁樣，又唔講嘢咁樣，即係你好滋擾噶嘛，覺得。 即係你係邊位？我又唔識你。 係。咁但係佢好似同你好熟咁嘅喎。 係啦，我又即係話你又唔好意思咁。 係啊，嗱嗰條友咧，因為我以前搞 stage trip 咧，我都。拍過百幾對 band， 但我同嗰 band 嘅關係咧就係佢嚟報名，咁我係咁樣合作嘅，咁所以唔存在我走去偷影佢嘅，因為我絕對從來唔偷影人哋啲 band， 即係欣賞咪欣賞咯，即係我識嗰啲 friend 我先幫佢記錄，唔識嗰啲又唔會去做，咁於是乎咧，咁但係佢唔知點解又同我好似好 friend 咁喎，因為大家都可能見過啊咁樣，有一次我 stage two 嘅 grand opening 咧，咁咧我嗰陣時喺羅素街咧就。唐樓前座後座咁啊分，咁後座咧就我私人地方，我 office 同埋屋企嚟嘅，但前座咧就係 stage two 個 stage 嚟嘅。 咁佢夠膽死咧，我喺度招呼緊人咧，我想翻入我間房攞啲嘢咧， 跟埋入去。 唔係啊，佢已經坐咗喺我張大班椅度，插自己啲相落個電腦度，介紹俾人睇佢做過啲乜。 好似做佢主人家。 直頭，所以我好認真呢條友啊，即係佢個人就係覺得我付出咗咁多，個個都係我朋友嗰種咧，即係最慘啲人話佢都冇用，佢唔明自己有啲咩問題。咁我即係就係所講啦， concept唔同咯， 係一個 concept 唔同啦，即係佢又唔係太細嘅，嗰陣時係細，咁所以咧頭先講緊嗰啲風俗龍友啦，甚至乎你影大戲嗰啲啦，追星啦，即係我對某程度我對呢啲咁嘅個性嗰啲人，我係唔明佢諗乜嘅真 的。我哋喺後台，即係喺個戲棚度熱嘅啦，大家估計得到。 係啊係啊，有冇冷氣？ 有冇冷氣？得部風機，即係仲要自己買嘅風機，即係咪自己個位嚟噶嘛？一部風機，有部大風扇吹下已經好啊。咁有陣時真係要除喺度除，我哋即係一入到去咧，我哋男士咧通常好多時咧就咁攞毛巾搭住啊，或者咩入嚟一搭打一搭住就算嘅啦，或者換咗件衫。咁但係有陣時真係未到自己要著衫出場咧，真係唔想著衫住。 咁私隱冇曬啦，如果佢撞入嚟。 咁我哋咧就其實有一樣嘢就好好嘅，以前就會落報章嘅。咁但係咧，我哋後期咧，我哋後生嗰一輩咧，有好多覺得落個報章好焗嘅。其實我啲報章仲通爽。咁所以冇落到，同埋有陣時有啲地方係落唔到報章嘅，亦都係。咁所以就冇咗呢樣嘢。試過啦，幾次打大赤蠟，喺度改緊裝啊，或者補緊裝啊，跟住咧就俾人影咗你嗰啲健肉嘅相啊，跟住仲要擺埋上網咁樣嘅。有陣時有啲問過 OK， 我見到張相，哦，即係表達到演員嘅嗰種辛苦嘅 OK， 但係有啲人真係咧好冇美感咁擺張相， 即係豬肉佬咁樣就係 啦， 真係慘，明明一個器官嚟啊！ 真系变咗旧器官， 器官俾睇晒。O K， 真系呢啲人话极都唔明嘅，真系。 Bridget Shush 已经睇晒晚 睇晒啊， 好睇。 Thank you。 约翰小夫大家 Hello， 你好。 冯浩我用咗 Prime 记 LX 一零零，用咗四年，想换 LX 一零二。 要换啦。 King Chan 大家好 ，Hello， 康亮睇咗你啲嘢好耐，都有留言，不过次次留言你都话我系 哎呀，真系 sorry 啊， 我系135 Hello 探家 ，Hello， Bridget Shush， 我睇其他鬼故事 YouTube 有推你晚鬼 哦 ，OK， 所以就去揾你个 睇到妈妈声咧， 恶婆各位好，点解 YouTube 个 heading 系8月20？ 哎呀，真系鬼节啊，真系 鬼咁眼。 鬼咁眼啦，明顯就係 ，sorry 啊， 我都睇唔到啊， 因為頭先咧，我真係好困擾啊，即係嗰種種嘅， 我究竟做錯啲乜嘢？ 係咯，我其實有兩次冇改嘅呢一次，啊唔係喎，08，我以為兩次添，係咯，嗰月份咧鬼咁眼23。好啦，多謝提點，改咗啦，唔知會咁快生效。咁、哦、讀到邊度啊？喂，頭先我見到有位師兄咧，佢就係話，潘 Ron 唔好意思啦，同埋你係睇下第啲鬼故仔入嚟咧，因為以我所知咧，睇開人哋嗰啲鬼故咧，即係潘少聰啊。例如嗰啲花家姐啲 friend 啊，嗰啲咧就媽媽聲嘅，因為咧佢哋成日咧用鬼故係當交貨，即係不停咁樣要， 即係喺度讀， 佢未必係讀嘅，都佢認佢，即係佢意思係嚟到咧要，即係等於去食飯咁樣，咁嗰日係玩自己帶啲食物嚟自助餐嘅咁樣，即係自己我帶蝦沙律，咁你又要帶。蛋包飯咁樣，咁咧每次嚟到咧，就壓力咧就要交曬嘢出嚟咯。咁即係佢哋又唔係好吹水嘅，即係唔似我哋咁樣當家常便飯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就崇尚咧，即係喺得出嚟飲嘢食嘢啊，即係出嚟見下面啊咁嗰啲個 feel 嘅。咁所以咧，如果唔習慣嗰啲咧， 咁我不如真係買本鬼故仔翻嚟睇曬佢算數啦。 咁啊，我唔排除人哋都係咁嘅， 即係咁講啊，唔係對佢哋有啲咩？ 係，即係我就崇尚係第一身。同埋或者自己 friend 嘅第一身， 因為我係中意我係雲海 fans 咁樣， 係嘛？即係 publish 過有乜意思啫？ 係咪先？即係所以你聽到咧，而家鬼故唔係好 creative 噶，成日都 loop 翻以前舊鬼故嗰啲傳統嘅，唔知點解。即係我唔信見真鬼一定會 loop 咯，因為鬼世界你又點理解啫？ 一係就哦呢、這個頭搭嗰個尾，中間整個咩過程咁樣。 即係例如鬼外賣咁樣呢啲咧，講幾廿次都仲講嘅。係 啊， 即係上到去咧，啲人就死曬咁樣。跟住最近聽嗰個咧有演變咧，就話鬼外賣咧，真係有警察立咗案咁樣，但其實當然冇啦。咁講到咁樣，啲人又唔會真係走去查 嗰陣，抄翻份報紙啊，真係有份報紙話喺油麻地 係咯， 而家某間書局嗰個位嚟㗎嘛。 聽過幾廿次啦。咁跟住咧話個屍體咧個胃裡面咧仲有叫外賣嗰啲食物，都幾有人入性嘅，如果係真嘅話咁樣。咁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介紹咗好多阿輝哥嘅 background 啦。 John Real 老譚同嘉賓你好，但你唔點解要接個 heading 係8月20號？ 喂，多謝你。 仲以為夠專輯。 係，多謝你提醒，應該改咗。喂，咁不如講下咧，即係其實我究竟點樣認識你嘅咧？應該係 好似 喺長春社， 長春社 係咁咧。阿輝哥就係、是、你好似係做樂師啊嘛，嗰陣時 我有唱有做樂師， 你都有唱唱男音， 男音 係啦。你從可以同拉埋又唱埋， 有做有玩音。 咁你識幾多樂器咧？ 樂器只可以話識咯，但唔係精咯，即係要 嗱你都可以，你都可以職業到喎。 即係我哋嗰啲行內笛子洞簫啊、吹管嗰啲啦。我哋所謂喉管啊，即係好似啲識士咁嘅，但係就當然係好幼嘅啫。一支 咁長嘅， 咁長有 pad 嘅，我哋而家嗰啲有加多3個 pad 落去嘅。 哦 ，OK。 有啲好多 pad 嘅添。有啲係做到話12平均都係啱曬音嘅，但係我哋唔信咯。 哦 ，OK。 咁 有 pad 係咩意思啊？ 即係有 pad 多幾個音咯，即係原本係一支我哋撳到最低係 mi 嚟嘅啫。跟住最高係 夠唔夠一個 octave 啊？多過。 最高好似係高音啦嚟 嘅。哦 ，OK， 即係個幾 octave 啦。 咁我哋叫大笛啦，即係而家好多人叫 D 打嗰啲啦。都有學到。 鎖納 啦。 咁鎖納唔使好用好多氣都好嘈嘅。 都要用的，你要用力佢先先吹得響佢 嘅。如果識 D 打咧，多幾行業可以做 啊。有人叫我做嘅，不過嗰啲都要再鑽研一下先。 係，我最近睇過一個演藝嘅 show 咧，喺機場嘅，咁就揾個 D 打嚟吹Careless Whisper。 哦，佢哋好興玩呢啲嘢，試過喺某一套戲入面咧加咗個豬八戒，好似突然間上咗身，我嚟啦咁樣，跟住整咗句超人。咁樣整一句咁樣 喺度吹啦，係 啊，除咗啲打咁啊拉弦樂器啦，小提琴啊， 不過其實弦係難過管好多，我覺得 各有各難。 入門嘅時候 都係嘅，都係小提琴啊、二胡啊、高胡啊嗰啲。 咁但係小提琴同埋 sax 入咗粵曲，你有咩睇法咧？ 我覺得係多咗啲樂器都好啲嘅。咁某啲人就覺得中環中西環西啦，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好多時都好 mix and match 㗎啦。 我都難接受嘅原因咧，呢兩種樂器咧個聲量係大過其他嗰啲好多。除咗 D 打之外，如果你講弦樂， 我連 cello 都有㗎。 係 cello 啊 ，double bass 都有。 我就係知道大陸嗰啲大器有嘅以前，但係而家香港都見到，係咪大陸傳嚟嘅咧呢啲？定係香港陀地不嬲都係咁樣用 的？香港都有嘅，有嘅，不過少啲咁解。 係。咁其實咧最得意咧，即係點解我唔係因為個樂器嘅問題啊？我覺得咧一啲西樂嘅 arrangement 咧係佢崇尚嗰啲樂器之間嘅和弦噶嘛。即係譬如你 cello 嗰個 frequency 同埋你個 violin 又唔同，咁你兩個 layer 可以彈啲唔同嘅音，而令到佢有和弦噶嘛。 但係我哋成日都係玩埋同一個 melody 啫嘛。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好難。 最多佢哋玩疏啲咁。 係，即係我覺得中樂。即係始終都唔能夠進步到咧，真係好可惜。即係講到中樂咧，又另外勾起一啲陰影啊！即係同某個女嘅嘉賓咧，殺咗氣啊嘛，有啲嘢。咁所以唔好講呢個，啲陰影又出翻嚟啊！咁咧喂，咁讀埋呢一橛咧和嘅留言，我想讀埋呢一橛和言添。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網友寫嚟嘅故仔啦嘛。 邓德如探长你好，一年一度直播鬼节 Jackmas 四 B 邓模式 Bridget Shush 探长的模火探歌也很好听。 哦，多谢。 如果用 iPhone 可以下载 Cast School App，就可以重温模火探歌。如果 Android 要用 Keyword Substage Tool，就可以找到一个 Fans 做的网页，可以重温模火探歌。 哦，就咁噶。 最近听咗个 Cutie 鬼故 ，My Radio 嘅达人在线，有个八九岁嘅妹妹讲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故事，仲系用广州式广东话。 鄧武式呢，就係點解佢咁清楚咁了解咁詳細呢，因為呢我九吹廿四同埋怒火探歌嘅，因為可以上到網台 app 上嘅架呢，都係因為佢幫我整嘅，至於我就死啦，乜都唔識嘅呢啲，同埋第二個 platform 我完全唔識嘅，咁所以真係好多謝佢，同埋佢同時都即係喺網台界或者網台 app 界裏面佢好有貢獻嘅，咁啊當然啦，咁人越老咧，交流嚟越廣闊嘅，因為沉澱咗好多個唔同嘅網台，都識每個網台嘅 event 或者某啲情況之下場合識到人咪越嚟越多咯，咁鄧武西係其中一個聽咗好耐網台，我識咗好耐嘅朋友咯，咁啊不如咧就係有位 Liam 就留咗個言咧，就喺個 PM 嗰度。咁咧，佢咧就呢度你阿疾殺目測幾多字啊？都係百零啫， 百零唔止。 唔止啊。OK， 咁我逐段嚟，咁樣再，我驚咧聽聽下唔明咧，冇得討論嗰、那個嗰、那個空間啊。咁所以咧，見到句號我就停一停，好冇？ 嗯。 OK， 第一個鬼故開始啦。 Hello 老氹，有少少嘢想分享下。原本我想录个声音档俾你，但系我唔系好惯听到自己老牛咁嘅声，好怪异，所以打字俾你。你可以喺节目用我靓女 Siri 读出嚟。件事系发生喺十多年前，全程系无轨迹，亦唔跟记，都唔使其他人相信嘅，所以大家当故仔咁听就得啦。 Okay. 我讲下我旧居咯，位置系洪水桥丹桂村，即系探长你之前探访过一间士多嘅位置，再直行十分钟就系我屋企啦。 OK， 唔讲下 background 先，咁你有冇去过洪水桥先？ 冇。 咁洪水桥咧，原来好多故仔咧，我哋即系坊间冇流传到嘅。原因咧就系咧，原来洪水桥附近咧都有英国军营嘅。甚至乎有军工厂嘅。即系啲军人嗰啲床铺被席啊，嗰啲 军需用品， 军需用品咧都喺嗰度做嘅。咁有鬼佬有唐人啦，咁当地居民可能就帮佢做啦。咁同埋有好多西人喺嗰度嘅。咁同埋嗰阵时因为有好多西人咧，而喺洪水桥个大马路嗰度咧，即系出到马路系有间酒吧。是全部招呼英軍的，這些完全沒人講過的。 那 我為什麼知道呢？因為我那次去那裡拍戲，那你知道我有好奇有八卦呢，那我想即幫襯一些小店啦，那裡有一間士多啦，那其實就兩體啦，因為我那時候跟那組戲呢，是我飯盒都沒得吃的，那我出去找食的，那我諗住買個蛋糕都好啊，即買一些零食都好啊，那但是士多又沒有開的，咁點知我一控嗰時多隻狗出嚟招呼我啦，撲我鐵絲網度，哇嚇到瀨屎咁樣。咁跟住咧，有個阿伯咧笑笑口咁樣出嚟，要咩啊？我幫你攞啦咁樣。跟住我同阿伯 friend 咗。 失戀啊！ 咁跟住咧，原來咧我話咦咁得意啊！呢度我又參觀得唔得啊？佢話你飲杯奶茶，我呢度有奶茶咁樣。咁原來以前係一間茶餐廳嚟嘅，咁但係原來啲人所有搬走曬，幾乎即係嗰條村剩翻好少人。咁嗰阿叔咧，即係啲茶具都仲喺度，原來停止咗開冇幾耐嘅啫，即係仲喺度，但可能啲體力差啲啦，咁就唔係日日都係啦咁樣，咁啊招呼我，點知好好客喎、啊。咁咧我就八卦咁乜都問噶嘛，問咗好多嘢咧，咁佢講佢原來兩三代人都喺呢度，即係原居民嚟嘅。咁咧佢就講出呢度嘅歷史俾我聽咯。咁於是乎啊，幾有興趣。如果大家有興趣咧，睇咧就去睇我個 channel 裏面咧，即係YouTube channel 裏面有個叫打遊擊嘅 playlist 嘅。咁咧就有啊嗰位龚先生嘅事蹟，就係關於洪水橋嘅。咁咧喺再繼續讀之前咧，我要播少少 background music， 俾多啲氣氛大家。 咁咧，首先咧，我揾只好长嘅 MP3 先，长成点先 ？size 最大即系最长啦，睇系咩嚟嘅先，应该冇 bit 嘅，冇错啦。通常咁长都系咁嘅啫。嗱，唔好意思啊，即系突然间谂起要搞少少声效，会可能大家都开心啲。好，继续。咁咧，呢位朋友咧就系话喺我访问嗰个士多嘅位置，直行多十分钟就去屋企啦。咁、原来又系关于打仗嘅时代啦。 丹桂村里面有个位置叫荔枝园，入战时期系刑场，死好多人，好多日军住喺附近大屋。原址而家已经起晒豪宅啦，但个刑场仲喺度。成条村个气氛都系古古怪怪，好似我屋企出面就有两个坟墓，间屋几十年历史，住过三代人，系一间尖形瓦顶两层石屋。我住嗰阵，屋企人都已经搬走晒，剩翻我一个人住。 哇，得翻一个人， 剩翻你自己住啊？咁你哇，一个人住咁大间屋啊？嗱，嚟到呢度好羡慕啦，当然。咁跟住又点咧？喂， 而我间房就系喺二楼，上去要爬木楼梯，楼顶好矮，张床放喺最入面，匹住道墙壁。我张床系无床架，就咁买张好厚嘅床褥放喺地下。 咁 中间有两个书柜放满书，仲有个窗，个窗对住东面。朝早有阳光射入嚟，就算夜晚都会有少少光入到嚟。床尾位置就有张相，张相是我自己，一张自己捧起奖杯的半身照。我由细到大都没见过有嘢，是我家姐话成日见到有个女人。我是绝缘体，是有一排有少少古怪事发生，例如有晚我扎醒了，见到床尾张相片的自己是会屈动，双手会慢慢捧起只奖杯，真系好神奇，但都冇咩啦。当我瞓醒眼花者， 吓、啊，咁你见到慢慢慢成系咪好似一条 movie 咁咧？就系、你睇完 Harry Potter 咧，定系？我谂你系咪睇完 Harry Potter 你又唔记得咗咧？因为我都有咁嘅经验。 又有一次，又系瞓到半夜扎醒咗。见到有一条好大嘅蜈蚣，真系好大条，成串口。书柜上有好多书，佢喺一排书脊上面向上爬，爬得好慢，一直爬到书顶度，转入去个柜里面。我即刻弹起身开房门灯，搵杀虫水，之后逐本书拎出嚟，谂住搵佢出嚟喷死佢。一本又一本书咁拎出嚟，直至拎完最后一本，都冇发现条蜈蚣。 嗱，但系我哋如果讲话蜈蚣咧，我哋做戏啊，成日嗰啲咧，见到蜈蚣喺个棚度咧，唔会打死佢。 系咪老礼嘢嚟噶？ 应该系老礼嘢。 即系同埋系咪同嗰啲 天气啊嗰啲有关系？同埋佢系应该系护噶。有啲人系咁讲。 咁但系 就唔会主动去。打佢嘅， 即系同飞蛾一样啦。 吓、 飞蛾听讲系你嘅亲人嚟啊。 咁咪试过我今年做，啱啱做完上个礼拜做紧呢个沙鹿湾，即系东涌再搭船嘅。咁有一只咧，好似手指尾一卡手指尾，我手指尾一卡咁，净系个肚啊，咁大只。 即系一截喺只手指尾，哇！ 即系净系个肚咋，好似我只手指尾咁大份噶。 嘅咩啊？ 有翼嘅，咁我見到，跟住諗住養開佢啦，跟住隔離箱嗰啲有啲叔父，喂唔好搞佢呢只唔好搞佢，由佢自己飛走啦咁樣。有啲咩嘢咯？ 咁最近咧，唔知香港好多新聞咧，都有啲特大嘅飛蛾。咁咧大到咧喺西環嘅黐住個窗門。咁咧個記者訪問之中，其中一個對白真係好笑，我頭以為係蝙蝠俠， 呢個明顯卡一啲喎。 係咯。好，继续。啊 ，Siri 罢工死啦，咁点算啊 ？OK， 咁啊，第一段我读啦。 真系唔读啊佢。 系咯，好邪啊！佢话冇几耐嘅一个星期六， 大約是朝頭早八點到，我起身往去，唔係我起身諗住去廁所，去完之後咧就翻嚟再瞓過。我當時嘅睡姿就係面對住幅牆，都未瞓著，就有少少異樣啦。究竟咩異樣咧？發覺篤尿喺隔離，都係依然唔肯讀。Siri 罷工喎，咁你讀啊咪？ 嗯。在我雙腳旁邊感覺到張床褥凹了，感覺好像有隻腳踩了上來一樣，跟著雙腳的位置開始有東西壓住動不到，之後慢慢由、慢慢由腳開始到膝頭到大髀到腰，就好像有個人由 腳底開始慢慢瞓下來，一直去到身體的時候開始在到牆壁度見到佢個影，但係唔清晰。之後我 之前 我提過我間房有個窗，朝早有陽光射入嚟，會射到窗邊，會射到床邊道牆有陰影嘅。 直至到再試下 Siri 喺唔喺度先。哇死啦，咁恐怖啊喂。点解呀？我真係唔知点解呀。 直至。 哦得啦。可能念多多字嗰头。 应该唔係呀，我试过读读多分著都未读完，有时候想睇啲网上嘅文章。 吓、啊啊、真係喎、 啊。直至佢个头。瞓到去膊头嘅位置。即係佢影佢先係咪，佢影个头瞓到去膊头位置。是不是意思？ 他應該是感覺到的，可能 是。哇好邪啊，我成身都動不到，連頭都轉不到，之後我見到他就真的難以置信了。不知道他是想我看真一點他的形狀，而且特地在我的頭附近的位置停了十多秒，很清楚見到個頭影的狀況的形狀。哇直头见到粒位个头个形个形状啊，咁、恐怖，系半个人身嘅形人形啊，即系话有半个人形粒咗喺个床嗰度，个头有角噶，冇错系有角嘅，就好似 仲隐约有啲 仲有笑声，咁得人惊，你其实你系咪 make sure 你 是咪发紧梦？系咯，睇完睇完套戏啊， 系咪睇完 Harry Potter 加呢个哥斯拉啊？ 我心里面想不是嘛，鬼有角呢样嘢是我细个睇马翠凡飞越十八层先有的概念，不是真有嘛。 打错三点水 嘛。之后又觉得这只嘢好扑街，无拉拉走嚟搞我，心里面是咁吊佢，之后佢就瞓落嚟，我喐唔到。 哇鸡奸啊。 维持一两分钟到个头开始松开到砖头腰，直至成身喐得，之后用0.09秒时间即刻拧转身睇下系咩嘢搞我，之后我见到个画面就劲啦。 哇有几劲啦。即系以你嗱角有角嘅魔鬼呢，即系一定系同西方有关、啊、又或者同我哋文化有关。因为你从来都没见过一些 是的，真的这么久，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流传讲的鬼故没说有角，最多是牛头马面的。 是牛头马面有角、啊、牛头马面那些都是一头即是同一个职位的。 是 的，而且牛头马面没机会睡在这里嘛。 是 的，牛头马面是做事的嘛。 做事咯，还有吃那一下的嘛。 是的，牛头马面吃的嘛。 牛头马面就为什么摆一些东西在门口，就是等他们吃，就等他们留多阵。那 牛头马面吃草的嘛，他们怎么会吃你的贡品呢？ 咁佢哋做得牛排面就食嗰啲嘢噶啦。 哦，明白。 我见到有个人形物体，有角嘅怪物，有啲瘦，无着衫裤，成身绿色，皮肤会反光，皮肤个 texture 就好似青蛙咁、绿色，好滑，反光嘅，成个跪咗喺地下，好似青蛙咁嘅姿势，一嘢向住窗口跳咗出去，但要讲明个窗系无开噶。 咦？ 他是不是看完史力加、 是不是看完这个、The Stranger Things 啊？嗱，咪先，分析一下，不要当是笑话先、因为我都有少少毛管动。人形物体，当初呢就是得个影、有重量， 壓喺個床嗰度，見到半 外星人降落咁樣， 半個人係咯，但係應該係你跳出去，唔係佢跳出去嘅。 嗯， 佢點會就跳出去咧？唔知呢個有佢有自主能力嘅。 嗯， 有啲瘦同埋冇著衫褲，你都見到，即係滑嘅膠公仔啦，係咪？即係嗰啲鼻涕質地嗰啲，即係掟埋牆會黐住嗰啲咧，係咪？即係類似嗰啲啦。 鬼口水嗰啲。 因為佢話會反光啊，係咪似啲熒光嘅綠色嘅？ 佢淨係淨係面頭濕瀝瀝嗰啲， 係個 texture 似青蛙，青蛙都分底面噶，因為青蛙個肚白噶嘛，個背脊就係青色、綠色咁樣，唔知你話邊邊啦。咁綠色嗰邊即係背脊啦，咁反光嘅，即係令到反光啦。咁仲有成個跪喺地面，嗱跪喺地面咧就真係有得即係可以爭議啊。因為咧人。個腳關同埋青蛙同埋其他動物嘅腳關唔同嘅，因為其他動物嘅腳腕咧，即係腳板之前嗰個腕咧，人類咧就由腳腕至到腳趾咧好短嘅，但係其他動物咧個腳踭至到腳頭好長嘅，即係直到成一截腳， 即係好似蛙鞋嗰啲， 係啦，成截嘅，咁我唔知道你話係邊種咧，因為如果你畫公仔，你就知啦。即係畫啲馬啊、牛啊嗰啲腳咧，你有冇腳板嘅？因為腳板其實你腳趾嗰橛啫嘛，佢腳板係至到腳踭咁高噶嘛。咁所以仲要個腳腕咧，即係腳臼咧係向後咬啊，又向前咬，又係唔同嘅生物嚟嘅。咁所以你咁樣形容咧，可能係即係我想知道你其實你係咪識畫公仔嘅先？即係如果咁模糊嘅一隻腳又識跳，又睇唔到佢點跳嘅咧，就可能你係唔識畫公仔而幻想唔到嗰一層。即係觀察唔到啊，其實係咁，我唔知啊呢個咁，但係都幾恐怖喎。同埋最其實跳咗出街，但係咧佢就冇咩啊， 冇開槍， 唔係冇開槍跳出街， 即係佢係可以 穿過窗。又或者有一個解釋咧，就係你第三眼見到一個情況，可能一個 multiverse 其中一個平行宇宙嘅嘢喺你同時一間屋出現。但係呢個問題咧，我都日思夜想都諗唔到咧。就算是 multiverse， 咁會唔會起屋嗰個都唔係同一間屋咧？唔係同一個人起，唔係同一個人擁有咧？咁點解嗰啲唔係你自己，或者唔係你伯爺，或者唔係你上祖先買落間屋，而佢又有份喺度住咧？咁樣呢啲諗佢諗唔通嘅。所以 multiverse 我都開始有啲懷疑，純粹係即係我覺得 multiverse 越來越唔可信咯。即係之前我都好信嘅，因為睇得多 Netflix 咧，集套套都係講呢啲嘢嘅。 因為佢點樣寫都得啊嘛，佢哋變咗 係空間大啲。咁但係。有呢個謬誤嘅時候，嗱，譬如當係 multiverse， 我喺第二重世界見到阿輝喺我間屋度嘅，咁阿輝都唔會買啲鐵絲網翻嚟咁核突啦，你又未必會整個咁嘅櫃嘅，咁咪唔同曬咯。但係點解 multiverse 硬係啲物件會一樣，但係啲人又唔同咧？所以 可能佢見到都係一樣，但係嗰邊就見到嗰啲嘢唔係。 咁你會撞牆嘅咯喎。 即係大家見到嘅嘢唔同咯， 係咯，咁你會撞牆。 即係我就咁穿過去咯，就可能如果你見到有夢想喺度，我可能 咁你可能會跌死添喎。你可能個陽台僭建，我最憎僭建咁行落街嘅。 哦，咁可能我企喺度咯， 我喺度撞牆咯。 嗯， 即係我呢啲好多話好多問題都係唔能夠通過到我嘅認知啦。咁你又可以講，屌你知幾多嘢啊？如果你用你嘅智慧嚟解釋呢啲，你會小兒科啲啊？咁樣都啱嘅。 当年我屋企系有装有线电视，当时有线星期六晚梁思浩同司徒法正有个节目，事发当晚有个嘉宾咁啱佢讲起精灵，佢讲咗一只精灵个特征，同我见同嗰只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 系 遇到一只精灵。后来我叫咗个师傅嚟睇睇风水。个师傅未入门口已经同我讲呢度系唔住得人，万个不愿意先肯入去睇下， 开收贵啲啊！ 又话唔开楼更睇啦，资金一定会摆嚟摆去，叫我快搬，仲要静鸡鸡搬。之后我就买咗楼，当时喺元朗买楼都仲系百几万，唔知系咪要多谢佢啦？ 咁啊，间接多谢佢嘅。 嗰啲 ending 几， 即系其实 ending 咧、啊、就系话咧。即係你唔買樓嘅笨啊！喂，咁、那個古仔就係咁啦。咁我唔知道有冇下集啦。咁咧，你至於講到嗰個有線節目咧，司徒法正咧，咁其實咧，我有一年都幫佢做過嘢。 嗯。 去拍怪談電影咧。 啊 咁咧，佢成日咧都噏一個口訣咁出嚟咧。 佢話山有山精，魑魅魍魉定唔知咩，好多種生物。 魑魅魍魉啦，可能。 魑魅魍魉兩係噏唔出啦。咁有好多唔同，咁我叫佢可唔可以詳細咁解釋啊？係啲咩生物嚟㗎？因為係啲冇實質嘅嘢啊。咁佢好叻嘅，佢咦我咁樣講第二樣嘢咧，我唔記得就再追問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啲有啲典籍嗰度嚟嘅啫。咁我同阿次官做嘅節目咧，佢又成日都講呢幾類山精啊。 哦，可能我哋揾次開本《山海經》嚟睇下，可能會有。 係喎，成日《山海經》又係好多啲字全部喺 嗰 度嚟 㗎嘛。寫呢啲㗎嘛，佢係。 同埋個鬼字邊嘅生物都好多㗎嘛。 係啊。 係咯，咁所以嗱，呢個聽完啦，咁聽你講沙羅洞咧。 沙羅灣。 沙羅灣咧，就係一個咩地方？一個荒島啊。 佢又唔算荒島，都有人喺度住嘅。咁但係就就。冇鋪頭嘅，係得一兩間。 啊，冇車去到嘅。 可以踩單車入到去嘅。 哦，即係有路嘅。 有路入到去嘅， 但係冇公路。 公路就入唔到嘅。 哦，明白。 我哋年年入親去咧，佢個聖誕嗰日咧就頒啲錦旗俾我哋嗰啲做戲嗰啲老軍之前咧，都係我哋今年就向政府爭取要喺邊度 喺核電廠咁樣。 唔係喺條路過嚟咁樣，但係因為佢嗰度咧。有個位好靚噶，望到條飛機跑道噶，停個停機飛跑道。 哇！咁起咗條路仲有命嘅嗰度。 係啊， 嗰唔好起。 佢就話喺我哋呢條咁荒蕪嘅村莊咁嘅對面，就是、一個咁靚嘅國際機場，但係喺國際機場面，竟然冇一條路過到嚟呢條村，呢條村係荒蕪咁樣，係香港人嘅恥辱 之恥咁樣。 係啦、啊， 嗯。咁通常都係㗎啦，即係龍友梗係唔想去起路啦，因為自己即係唔係龍友，即係真係攝影愛好者。 嗯、 因為你實破壞到咧，體無完膚啊，同埋對生態都唔係幾好。咁當然我呢啲人有啲係自私啦，人哋住喺嗰度就好辛苦㗎啦，甚至乎啲年輕人全部出曬去打工。 咁佢係每年過河蛋先翻去。 咁點解講沙羅灣咧？就係、是、可能有人而家先嚟咧，因為 miss 咗阿輝哥頭先講。佢最近一個 job 咧，就喺沙羅灣呢個地方。我沙羅洞我聽過，但沙羅灣我就第一次聽。咁、沙羅灣嗰度咧就好荒蕪啦，冇路啦。咁、但係專登搭一個棚去做大戲。 搭咗個棚去。 個棚有冇啲西貢啲咁大規模？ 細少少啦，入面可以擺到五六百人嘅。 五六百人嘅都 佢排啲凳都廿零張一行咁啊，擺咗好多張噶，我見到佢都。 咁、我想了解咧，嗰個 logistic 係點嘅咧？即係咪揾船揾啲木材去起個？ 佢應該都係船運入去嘅，連我哋啲箱都係過船，跟住要喺個碼頭度揾啲吊雞，逐個咁樣吊咗上岸，跟住上架車仔，跟住就運入去咁樣嘅。 幾有色彩喎、即係好似睇緊嗰啲。 唉，唔方唔色彩，我哋咧。走嗰陣咧，即係尾氣走嗰日咧，我哋最想快啲過咗去，唔好睇到自己啲箱上船。 嗯， 因為啲箱一上船咧，你睇到佢驚心動魄嘅。因為我哋做戲咧，最貴重就係嗰啲氣箱。 嗯， 即係我哋 箱裏面有衫啦， 衫啊，我哋啲化妝嘢啊，即係有一個箱咧，就係我好似一開咗就好似張化妝台咁樣嘅。 嗯， 入面啲嘢齊曬，我哋啲化妝用品啊，有啲頭套啊、須啊，即係我哋須口啊，咁樣嗰啲擺曬入面嘅嗰啲雜不楞嘢。咁啊，另外有幾個箱咧就攞嚟裝衫噶，有個箱咧就攞嚟燙嘢嘅，咁啊攞嚟裝啲盔頭啊咁樣嘅，即係盔頭即係我哋頭飾嗰啲嘢嘅。咁咧，佢哋一吊親咧，一吊吊兩個一齊上去嘅。 哦，即係驚心動魄。 咁咧就成日見到嘅。一上到去咧，好啲嗰啲咧就會慢慢嚟同你吊。 係。 咁咧就會慢慢嘢。佢要擺過嚟噶嘛，一擺咁你箱有重量咁啊，咪會撞啦，老實砰砰砰砰咁樣最驚， 哇！真係肉都赤埋 喎。一來啲箱都好貴嘅，咁啊。 係係 係。一個講緊個化妝嗰個台面嗰個箱咧，即係好似自己個工作台咁樣，嗰張箱咧，而家都萬幾銀嘅。 哦 ，OK。 嚇！ 即係淨係個箱， 淨係個箱連埋入面啲嘢。 哦 ，OK。 啊，萬幾蚊咁樣，佢其他嗰啲都要。五六千蚊過咁樣嘅都 OK 哦，咁但係入到去有咩怪嘅事件發生？ 我又冇乜嘢怪事件發生喎，呢台同埋呢個台我不嬲都幾舒服嘅。我呢個台連續做咗好似第四年啦，好似咁都幾好嘅。 係咁，但係咧我就 但係入面咧就今年就進步咗啦。 係 今年咧部電話咧 就收得清楚咗。我哋嗰陣時喺個台個後台範圍咧，係收唔到電話嘅。 嗯， 因為佢係個啱啱個我個位嘅盲點，所以我哋成日咧一做完戲咧要收電話咧，就走咗去 海邊。 去又唔係海邊嚟嘅，佢係少少好似石灘石灘仔咁樣，就望到對面嗰、那個 士多， 唔係士多，望到個飛停機坪 機場嗰邊， 係啦， 我收嗰啲信號， 係啦，咁誒喺嗰度咯。但係今年啊，好多地方都收到啦。 哦 ，OK， 因為有進步啦，咪唔使香港人支持咯。喂，咁嗱，譬如咧，你嗰個戲班咁荒蕪嘅地方，竟然你未有呢個經驗啦。咁、但係你講去到好遠嘅地方、出埠，好似有啲經歷喎。 出埠喺 倫敦啊！ 我係讀書， 係 OK。 咁喺倫敦，我同個好多年嘅同學，咁就大家唔同大學嘅，但係咁就租咗間屋，唔係租咗個 flat。咁咧嗰個 flat 咧，我入到去咧就冇乜嘢，開頭幾多人喺度咧就 OK 嘅。咁咧我又住間細房，我個 friend 咧就住大房，因為佢大份租，我細份租嘅。 Okay.大家都是一個人嚟嘅啫， 大家都是一個人嚟嘅。但是咧，我 friend 好奇怪，搬咗入去住之後，開頭嗰一兩個禮拜都是在房度瞓。跟住之後全部出咗廳瞓。跟住咧，我開頭咁冇咩嘅。 但你又冇出，你都是在房。 我在房，我嗰間房 OK 嘅，因為咁就我開頭都冇乜嘢，可能佢成日就慣咗做完嘢，即係做完功課咁喺出面一嗌嗌低，我一瞓著就瞓到第二朝噶啦，好容易就。咁同埋我哋嗰啲翻學嗰啲邊度真係咁早起身或者咩，即係唔使上堂或者唔使咁早上堂嗰日就瞓晏啲咁樣，咁啊冇理佢啦咁啊。跟住後期一齊翻嚟香港啊，離開咗英國啦，跟住即係。你發唔發覺咧間屋有嘢噶？我知道，其實係有嘢間房，間屋都有嘢嘅。個廳都有我話， 但廳都有啊！你知 道？即係我 feel 到係有嘅，因為我入到佢間屋，我唔中意入間房。即係好呢啲氣場好怪嘅。咁我自己間房好地地。但係我自己間房我要閂門瞓嘅，我都要。夜晚要閂門瞓。 即係頂唔順個廳。 可能是啦，咁但係下意識就會閂門。 即有時望到都唔中意啊，我冇得講喎，真係。 咁咧有一日咧，咁我個 friend 咧就好早瞓咗，咁佢喺個廳度瞓著咗。咁我咧就喺個廳度做功課。咁因為我係有陣時咧，你知啦，對鋪床就會想搭落去瞓噶嘛。咁誒坐咗喺度做會都咩噶嘛，所以喺個廳度做完曬功課先諗住第二朝開office 一開門就印咗份功課就交咗佢咁樣嗰啲嘢。跟住好做到三點零四點鐘半夜啦，咁我打喺度聽我坐喺度打字，我個 friend 瞓著咗喺隔離有兩張凳兩張 sofa 咁樣打下塊面有啲嘢喺度，有啲頭髮係 feel 到係攣嘅頭長頭髮嚟嘅，掃下你塊面咁樣， 但實質見唔到嘅， 係 feel 唔到， 係 feel 到 即係 feel 到佢係攣頭髮咁樣， 哇！好攣㗎，如果 feel 到攣， 即刻個人。跟住只毛管凍曬，腳趾個趾尾都崩行曬嗰啲，跟住喺度諗啦，我唔出聲啦，跟住 F 即係 F off 咁樣啦，已經個心入面，跟住都唔得，跟住乜都出聲啦，講咗出聲，跟住我 friend 起身，跟住先冇事，跟住就走，跟住之後好彩過多幾日，我哋都走啦，即係我放假翻香港咁樣，咁好啲，跟住我哋同個業主講，佢唔信，佢唔信，咁就跟住我 friend 再翻咗去，仲有幾個月咁樣，咁我翻咗嚟先嘅，因為我好慚愧地啊，我係冇讀曬個大學， 係啊，放棄咗 嚇，咁但係咧都因為咁樣都有少因禍得福嘅，咁跟住我 friend 同佢講佢唔信，跟住點不知原來我 friend 好癲嘅，佢喺香港揾到有個識。嗰啲嘢嘅 師傅 即係叫做師傅嗰啲啦，唔知唔係請佢過去，馬攞扎符翻去周屋同佢貼，交屋嗰日嚇到個業主死，咩嚟㗎咩嚟㗎，唔好搣啊，你唔好搣啊咁樣，搣咗你好大劑咁， 咁就係你最恐怖就係見到扎頭髮，即係感覺到， 直情佢埋嚟掂你啊嘛，我唔知道地，但係你俾我 feel 到啩嘛， 我都聽過你一個類似好似你咁。就是又是外國留學生， 咁咧又係喺同一個位嗰度，成日打字，即係做嘢啦，又係，成日覺得咧個膊頭好痛，咁就係整住佢。咁咧試過好多次，同埋有時咧恰著咗咧，即係重到咧個膊頭有就攰啊。咁但係咧，第日咧佢即係一段長時間都係發覺坐親個位咧都好攰，同埋成日有 個位又冇 事，係啦，成日有啲嬲住自己嘅，即係感覺上面有時咧隻眼睇唔到，但係感覺上面有嘢咁。咁點有一日咧，佢試下喺第二個位度望翻自己位，一合著眼就見到有人掉咗鏡，即係見到 即係眯埋眼就 係合著眼就見到佢望緊個位咧，上面有人掉鏡。就個高度就喺度定住， 啱啱解住咗個膊頭。 哇，好恐怖！哇，毛管寫曬呢啲，即係後來嚇到即刻搬咯，又係。即係呢啲我都係聽人哋講，即係第啲鬼故嚟嘅。咁我覺得呢啲就真係恐怖。但係點解要俾你喺第三身嘅角度望翻自己的位咧？我覺得仲恐怖過你自己第一身坐喺度俾嘢騷擾咯，因為你睇唔到噶嘛。 我試過做一次咧，就喺香港叫見到。 係。 咁咧我就有個識咗好耐嘅叔父前輩就是玩音樂的，他呢就有年過身，他生前都有教我玩音樂的，就是玩小提琴又有教過我吹D打又有教過我這樣的，都很疼我的，他過過身成年了，剛剛好原來那是對年，就是剛剛死忌，呢我就在街，我就在油麻地碧街那個站落巴士，一落車見到佢個樣喎， 我即係上海街碧街， 唔係另外 對面 對面信和嗰邊嘅、信和嗰邊嗰、那個，佢見到佢孭住個車路，因為佢生前係成日都係玩車路嘅，咁佢個附近有個 即係唔會認錯啦，因為連個造型都係 啦，連個造型係一樣，咁行路都係一樣嘅，因為佢臨過身之前咧鋸咗一腳，因為糖尿嗰啲咧鋸一腳。咁亦都佢有啲好傳奇嘅發生過，所以啲人係話佢係因為某啲事而搞到咁樣嘅。 係。 咁一陣再講下，呢個係關於我哋啲禁忌嗰啲嘢嚟嘅，係關於我哋行內禁忌嘅。咁唔知真定假啦，咁拉唔拉到咯？即係關唔關事啦？一落車見到佢望住我，阿輝，我頭仲要叫我個名。 即係嗱，最慘你知佢， 我知佢走咗，跟住我諗緊，你係咪佢大佬或者細佬，會唔會兄弟啊？ 你好理性， 我係好理性，我跟住即刻，你就九秒咁飆落去地鐵站，又轉咗車翻去我自己師傅。 哦，即係你索性唔理佢啊？ 係唔敢理啊，大佬！ 哇， 咁當街當行，啱啱收太陽，六點零七點鐘收太陽。 其實我就唔好似你咁啊。即係如果追落地鐵，又喺隔離見到就仲嚇得勁。 咁你追落地鐵，我就問你咩事揾我啦。咁你如果真係咁，但係你又俾我睇到，因為佢個有以前有個叫曲社啦，我哋叫即係一個錄音室咁樣喺附近嚟嘅，咁所以可能咩咯？講翻佢點解咩啦？咁佢咧就試過做一個戲棚，咁做音樂啦咁樣。咁嗰個台呢就係、是、新台嚟嘅，即係個台呢以前都有做戲，不過可能呢啲方位呀或者啲尺寸有少少喐過嚟，即係嗰啲方位呀坐向有喐過嚟，咁喐過呢我哋通常呢喐過個台之後呢都要做一個儀式叫打貓，即係有一隻我哋叫老巴，就即係有一隻老虎出嚟，咁有個圓壇出嚟 老巴， 老巴我哋咁叫嘅，我哋戲班叫老虎做老巴嘅，咁就收咗佢，咁樣就保平安咁樣嘅，咁咧就有個規矩，如果嗰個台你上到去，你知道你入身咗打貓咧，你一上到去，通常第一日或者未打貓之前或者未演出之前，佢就打貓咧就會有張凳打橫瞓咗喺個台口度嘅。咁你見到咁咧，上台就知啦，唔可以叫人，即係唔好叫人，即係唔好聲叫人，即係咁樣啊，即係可以打signal嘅，可以signal，但係唔講嘢嘅。我通常入到去就，或者可以講嘢，但係唔好叫人嘅。 咁個打橫張凳， 打橫張凳，因為佢一陣咧有個儀式咧，就係要吊嚿豬肉喺度。 邊個負責打橫張凳啊？ 我哋有個台口嘅，即係我哋有個叫做我哋個服裝部嗰度咧有個叫做台口嘅職位，就負責呢啲嘢。 即係 floor manager 咁樣好似。 即係佢負責個台嘅嗰啲道具啊，嗰啲道具啊，台凳嘅擺放 嘅。即係類似電影劇務啊。 可以咁講啦，但係就佢負責嘅嘢專啲嘅，佢哋咁咧就會掛嚿豬喺度，咁見到咁咧，我哋就會上到台自己知啦，喺各自單位做自己嘅嘢，揾、準備工作。直至打完貓之後，佢就嗌咗一聲，俾啲，因為嗰個做圓壇嗰個咧就化到塊面黑曬嘅，一入到嚟攞啲元寶，攞啲油抹咗塊面佢，嗌咗好，先至大家可以去開始講嘢成嘢咁樣嘅，咁咧就。好衰唔衰啦！嗰次有人就唔識規矩，一上到台見到嗰位叔父咧， 有嗌生曬， 嗌名，跟住佢已經係 仆街， 仆街啊！佢唔應，係咁嗌多幾下聲，跟住咧佢就唔知喺個台嗰度咧，就喺條嗰啲通常個台咧有條鐵樓梯咁樣嘅，即係有啲隔，即係佢做緊嗰啲鐵樓梯，咁一裝落去就用得嗰啲，喺嗰啲樓梯搭咗落嚟。咁之後咧，對腳傷咗。 哦，就係佢啊。 係啊。咁咧傷咗對腳之後咧，就又唔知佢跟住又話佢有糖尿，跟住又有食肉菌。 係係。 跟住要鋸咗對腳佢。 係。 就係咁啦。 係，但係你見到佢係識行嘅。 識行。 嗯。 但係條車佬，但係睇條長褲，睇到有條著住長褲啫，就唔知佢有冇腳嘅。但係入望都望到咁真嘅，因為我就見到佢。學輝咁啊！即刻掹就掹咗，我即刻掹腳啦！ 你信唔信嗰啲人係唔知道自己死咗？即係信唔信呢一種講法？ 我信嘅，但係就 但信嘅唔對路嘅。佢平時唔識行，但係又行到嚟揾你阿輝喎。 佢去嗰個車站，因為佢喺嗰頭嚟嘅。 我知咪就係嗱，我就係覺得個奇怪位喺度啦。 咁啱， 佢因為知道自己有啲變化啦，如果唔係都行到嚟揾你。係 係係。咁可能佢可能真係唔知啊。因為佢煙走啦，佢都 係。哦 ，OK， 所以咧，我嗰陣時我爸爸走嗰陣咧，我都有個諗法咧，即係祝福佢啦。因為其實佢只腳咧，因為退化定係有啲傷咧，就去臨走之前嗰廿年都行唔到路。咁我都即係有個期望咧，即係希望走咗之後咧，重獲自由咯。即係能夠即係另外一個世界或者另外一個空間度，即係唔使受因為我老豆好中意自由，好中意行山。好中意去啲空氣好嘅地方咁樣，但係你即係老嗰陣，即係臨尾嗰陣時幾痛苦啊！又行唔到，又要靠人哋推，又唔係你推親去嘅地方，我都願意去。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希望呢樣嘢係，即係起碼我信啦，希望。就係咁咯。咁跟住佢仲會再揾你啊，各位。 冇見到啦，冇見到。 哦 ，OK。咁啊，之後哇，有人留言咯，講埋一次啦，就趁有啲記憶咁樣。即係頭先話見到一啲走咗嘅人咧。其實喺我十年前到啦，我有一次即係呢個我的經歷嚟嘅親身，咁咧我就探我媽啦，咁咧就未食飯，咁我自己走去大家樂啃啲嘢先咁樣，咁咧我見到對面台咧，即係唔係正對面啊，即係一個個 layer 咁，好多張台飯堂咁噶嘛，即係加一張台咧，有個男仔喺度又係食緊雞髀嘅。咁成嘅，但系咧，佢系我细个成日有一段时间成日都同佢玩嘅。咁佢个花名叫五毫子咁样啦。咁突然间咧，我见到佢咧，喂，同佢打招呼啦，好耐冇见，因为我都搬嚟咗嗰个地方，都差唔多廿年嘅。咁但系都仲认得噶嘛？但我好多儿时嘅亲戚咧，唔系儿时嘅玩伴咧，都系喺翻嗰度住嘅。因为拆咗屋之后搬去翻附近嘅。咁大家落呢地方就成日都撞到啲旧街坊嘅。咁佢咧望到我咧个样好尴尬咁样，即系唔望我，继续食嘢。即系我发觉系啦，避开佢眼神，我都咁得意嘅。咁咧，但我未见到佢之前咧，都听闻佢咧系大个咗之后咧有精神嘅问题。咁我体谅啦，唔好无端逼佢点讲啊？你知我边个咁啊？即系发癫咁点算？即系冇我就算啦。即系你我见到佢尴尬，即系代表佢都认得我嘅。咁我冇理啦。咁之后件事过咗。幾日啦，咁我又翻去我媽嗰度，又係喺同一個地方撞到另外一啲街坊，咁我就同佢講：咦，我撞無子喺度，希望啲屋企人冇聽咯，就唔記得咗開咗個名添。咁佢話你黐線，我話我知，我知佢有啲問題咁樣。佢唔係啊，死咗成年噶啦已經。我唔係啩，我的確係撞到佢，仲有眼神接觸喎。咁咧，佢話黐報紙都買埋，都唔知咁搞咗。原來佢就喺屋企自殺嘅，即係用個膠袋笠住個頭咁樣，就冇空氣咁樣死。第一情緒嘅問題。哇！我當場嘅麻曬啊！我的的確確同佢有眼神接觸嘅， 即係 case 一樣，但我當時係真係唔知道，即係唔同你嘅 case 好唔同，咁、所以一啲恐懼都冇嘅當時。咁所以就係即係呢啲嘢情況，唔知大家有冇即係你嘅生活圈裏面發生過啦、因為我都來唔來都聽到有啲咁嘅情況、可以讀一下大家嘅留言，因為好耐冇讀留言嘅關係咧，我好相信有啲人係仲係講緊洪水橋嗰啲嗰啲嘢喎。 Bridget Shush， 你哋個 D 係真人真事例，好好多。最恐怖是東平洲包舍和大埔的那兩個最恐怖，鄧德義吹之大，要好器材吹，石嘴難穩。 哦 ，OK， 係嘛？ 鄧無色係金輝，尋晚差啲踩到加二。哦 ，Stocky Search， 大家好。 Hello， Jeff， 哈哈哈哈哈哈 ，Lilian， Jeff Music and B， 鄧無色洪水橋公先生果集。YouTube 有標題是元朗洪水橋永興市 喂 thank you 啊鄧武昇 2017年1月6日嗰集 簡直是字典的 嘛Bridget Shush 感就大落我試過打死蜈蚣 不用大落的 小外星人 都似是 64 大家好 Waltis Zero 蜥蜴人都不奇怪 真的這個故事是我打的即嘢係冇喺地下跳出去，我唔識打個沒打咗櫃字。 貓啊，貓。 B 鄧無色 ，No。John Real Thanks 鄧無色 ，Solomon on and high。 Hello Solomon。Hello。 Sharing 吳蝦講開精靈，如果大家對日本精靈傳說有興趣，建議大家去開日本四國得島祖谷提三大秘境之一嘅時候，可以順帶睇下鬼怪博物館，幾得意㗎！ 我都想去。 探長你好 ，Hello Danny， 啱啱收工。 Hello， 探長好 ，Danny 又見到實體又話你個名真的超恐怖，毛骨都悚然。Timmy Tim 係探長818和你影過相好久沒聽你的節目了，講鬼岩深水嘉賓說鬼故很精彩。 好啊 ，Tammy， 818又同我影过相，我知道你系边个啦 ，Tammy Tam， 大家都系姓 Tam。 呢、這个唱得出噶喎、 啊。吓、啊？呢个咩啊 ？Emily Hello 鱼腩直气魄更壮。 哦，喂，咁咧 ，Emily， 我唔知道我见过你未啊？即系我唔记得就唔奇啊，就觉得好生面口嘅都。喂，咁啊 ，Dilbert 啊，多谢你又嚟啦。咁啊，另外Chun Liu， 原來你就係嗰位 Liam Liu， 你叫阿俊係咪？咁就係你打嘅。咁咧就踎喺度彈出去都恐怖啊，同跪喺度都一樣咁恐怖啊，其實。咁咧嗱，我記得咧， 青蛙咁咯， 係喎嗱嗱，譬如你講個青蛙咧，你唔知係鬼定蜥蜴人定係外星人咧、我哋有位聽眾叫 Nancy 嘅，可能已經放棄咗我噶啦。咁佢咧，我聽佢講個鬼故咧，唔係鬼故，佢第一身。嘅經驗咧，就係佢瞓喺個碌架牀度，以前住屋村，就見到埲牆又有個青蛙嘅人望住佢，咁都唔奇喎。但係至到佢生咗個女咧，佢個女都見到同一個青蛙，見到一隻綠色嘅手，即係呢啲嘢其實係有遺傳或者啲經驗嘅累積。 突然間你無管動， 即係好奇啊！你冇理由同個女講鬼故噶嘛？但係呢樣嘢就係神奇到咧。但我就覺得在 DNA 或者關於一些生物學的層面，我覺得沒關係的、即是你老母見到的東西你的女兒未必見到的嘛，但是究竟是透過什麼媒體呢，即是對我們人類的智慧來說呢，都是距離很遠咯。但是的確確是的的確確就有這樣的事發生咯，即是其實 很冷門的，即是老母見外星人或者青蛙人這樣蜥蜴人這樣，個女兒完全都沒有聽過神秘之事、又沒有聽過， 可能自己聽都不知道 个女好细嘅，未读书嘅，咁细嘅，即系个奇怪咯。 怪我今集可能好可能成日喺度搞 get 啦，因为我 唔紧要搞 get， 因为我有段系太恐怖会搞啲 get 嚟，等住望惊。 因为唔系我搞，你搞嘅啦。O K， 喂，咁咧就系、是、咯，就系、是、即系我的经验就系呢样嘢咯。 Jack Music MB Emily 時差關係，我好少聽到直播。 哦，明白。咁啊，都多謝大家啦。即係嗱，我起碼喺度聽到有兩個都話聽唔到直播嘅，但係你都嚟聽喎、有啲嘅朋友因為工作關係啦，呢位 Emily 咧因為時差，可唔可以多口問句你喺咩浮咧？等我開下眼界，睇下有咩可以聯想得到啊？因為我好鬼好奇嘅嗱，我呢度有。幾位朋友咧，有嚟自 Texas 啦，以前有位嚟自英國嘅，又應該冇聽，放棄咗我啦。 咁另外有位咧就是、日本嘅 Candice 啦，啱打PM 咗咧，有位日本嚟嘅 Candice 咧，佢就同阿 Gary Kwan 咧就做一個越洋嘅節目，就喺 Our Radio 嗰度今集講印度神秘學嘅、希望大家有時間咧就去捧下場，咁咧就聽下印度神秘學。因為呢啲比較冷門嘅神秘學又好，恐怖故事又好，都市傳聞好，對我嚟講咧就非常之 interesting。 因為咧我好憎聽嗰啲陳腔濫調嘅，即係見翻同一樣嘅鬼故改咗少少嗰啲咧。咁、但係咧印度神秘學當然唔係鬼故啦，原來咧即係關於香港人嗰、那個歷史觀咧好鬼窄嘅，你覺唔覺？即係香港嘅歷史中史西史，即係講歐史啦，即係細個聽我家姐嗰啲課本。一系讲太平洋战争都讲几句就算噶啦，一系讲中国历史啦，但中国历史咧去到清朝之前就冇咗噶咯，清朝都少讲噶，咁点解咁窄咧？咁于是乎咧，对于我哋呢一代人嚟讲咧，即系好多其他未听过嘅历史系啦，即系而家胜在咧就有咗互联网， 即系而家好似香港新闻咁样。很多時候很多國際大事不講的， 是 但是就其實是很關全世界人 士的。譬如那個地球人掟個火星去太陽的邊皮的附近、都沒有人講的，即係啲人寧願睇個高鐵嘅新聞，好過睇呢啲外星， 起碼關自己事啊嘛。 係冇錯，但係其實高鐵就不關我事嘅，但高鐵嘅新聞咧講起係興啊，真係。即係有乜理由咧？你嗰啲鋼筋唔銜接，佢都夠膽講話 沙中線嚟 嘅，影響唔到個結構。啊、老尾咁搞錯，沙中線咯就係、是、最慘就係沙中線關我事啊嘛。 我都關事啊，我如果有嘅話，我真係會成日搭噶。如果 即係高鐵就唔關我事啫，但係都係死人噶大佬。 但係最慘係你大陸人成日都係大陸嗰啲公司啊咁樣，中間好多係唔係咩噶嘛？佢好多係大陸公司、啊。 佢成十判喺中間食曬錢噶嘛，咁、即係你而家喺條行天橋都幾億嘅。即係我哋真係冇嘢講啊！咁講到 係起幾嚿嘢，喺條街度起個扶手一嚿嘢 都 幾 十萬， 五萬咁樣，一塊嘅啫喎，唔係成件嘢五十萬喎。 我真係好離譜啊！咁譬如講起頭先咧，講起外星人、蜥蜴人咧，我琴晚睇咗一套，即係睇幾都睇唔曬嘅一套 Netflix 嘅劇咧，叫《閃電俠》，唔知有冇睇過？閃電俠咧都係嗰啲唔知 DC 話係 DC 係咪應該都係？閃電俠咁咧就 DC 嚟嚟去都係嗰啲咁嘅 superhero 啫，但琴日嗰陣個 aliens 有個青色嘅類似小灰人嘅，即係最好笑就係呢一點咧，咁搞錯無端端講，因為你 superhero 嘅世界裏面冇 UFO 噶嘛，因為所有都係外星嚟，但係冇講佢搭咩嚟，超人就咁飛嚟嘅啫嘛，咁突然間個飛碟撞落地球， 可能有嚿雲咁， 係咁跟住咧。最好笑就是咧，其他嗰啲，因為佢要揾救兵幫手打走啲外星人咁樣。最好笑就係其他嗰啲 superhero 咧，個反應都同我一樣，嚇唔撚係外星人。我覺得而家咧，即係你個劇本嚟到個導演手上，佢都話唔撚係啊嘛，咁咪唯有將自己個感覺咧就交俾演員做演咗出嚟。 即係佢做到係佢好嘢啊！ 唔係，即係佢即係表達咗佢對個編劇嘅不滿。 有套戲我睇完真係，我唔知好溝噶。 係 太空船上面有喪屍咁樣嗰啲。 嚇、有啲咁嘅戲咩？ 係我唔記得咗邊度睇噶。 太空船係咩？太空船人造太空船啊？ 人造太空船。 哦，咁佢其實講啲喪屍係病毒。 唔知道又唔記得咗啦。我睇完啊，睇我笑完就算啦。 我都解得到畫嘅，即係當喪屍病毒係好普及嘅時候，咪即係同沙士一樣。咁喺個航機上面發現沙士，你又唔覺得奇？當航機上面發現喪屍，又覺得奇咁解啫。 又要驚又要睇咁樣，即係嗰啲僵尸片咁樣。 係。其實我覺得近年咧，即係近啲十幾年咧，有套叫做《廿八日後》，你有冇睇啊？ 冇。 係一套英國嘅低成本嘅喪屍片嚟嘅。我覺得這套戲呢就是簡直救回全球的喪屍片、因為喪屍片在美國拍到爛到即是八十年代的時候、拍到變成笑片了已經、因為喪屍的人的動作呢又梗了局啊，隻隻都是這樣，很遲鈍啊，表情都呆滯啊，是不是走路又經常拐下拐下，但是就 Brings 咬人的腦來吃啊，但是有識講 Brings 的、不知道為什麼有很多變成笑片啊，因為不好看沒有驚喜了，都是這樣，但是去到2000年后呢，那套英國的28日後呢 佢將成個喪屍文法改寫咗、嗯，喪屍好慢，好笨實，淨係聽到聲，聞到味咁樣，好蠢噶嘛。哇！但係佢嗰啲快到飛起嘅，逢咩又識跳又剩嘅。 有啲仲寫到話，有啲新嘅作品仲寫到嗰啲喪屍係有意識嘅喎。 聽黑膠啊嘛。 唔係啊，同個女追女仔嘅喎。 哦，係咪同一套咯 ？The One Body 啊嘛，嗰套就係。咁嗰套戲我就係話廿八日後咧，佢將成個玩法扭一扭轉。即係變咗成個即係第二個文化啦。咁 即係觀點嘅角度 嘅。係啊，咁之後咧，好多人都話呢套大賣、哦，咁咧就循翻佢嗰個規矩，又不停咁拍啦，拍到 I'm the Legend 已經就係用咗啲喪屍嘅速度啦，同埋都係因為病毒而產生嘅咯。咁、 嗯、 所以我覺得 唔係神怪嘢啦。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鬼故同埋啲喪屍片都係一個潮流嚟嘅。 嗯， 即係但係我覺得香港又好得意嘅，啲喪屍片咧成日喺啲好舊潮嘅 theory。嗰度創作咧，我覺得好蠢嘅，即係所以而家搞到啲人唔驚鬼啦。原因就係咧太蠢啦，成日都鑊鑊都揾個醫子鋪嗰度有問就問曬嘢出嚟嘅。屌、 啊、 你王晶啲戲都俾你笑啦，無端端嗰、那個高科技嘅晶片眼鏡見到你個牌嘅，咁、 啊、 你啲觀眾都睇到曬，佢撳住隻眼咧，你又知道撳望穿你副牌。但最尾咧臨死之前啦，瞓喺地下都要講一鑊，其實我用咗最高科技。屌呢啲 酸巧咯， 系啊，即系你惊死啲观众唔知好戇鳩噶嘛，但系而家啲鬼故都系咁噶，镬镬都系医纸铺咧，佢能够讲出晒成件事嘅始末噶。屌呢啲唔好听噶啦嘛，已经咁，所以唔知点解咧，即系嗱，我又可能又得罪咗人，但系呢个纯粹系我嘅感觉咧，我觉得即系成日咧下下咧解唔通咧。或者個故事埋唔到尾咧，就走去醫治鋪嗰條友 講陰公啊嘛， 係咩啊？ 道理唔通講陰公啊！哦，呢、哦這個係唯一嘅 solution。 呢個編劇嘅一個竅門嚟嘅，即係去到係啦，即係嗰啲我有一次講魏康、 啊， 都有好多人鏟我嘅，因為魏康唔應該俾你咁樣蔑視嘅，因為我就只係講魏康啲故事咧，成日都係講到好 Q 大，最尾外星人。 嗯， 因為外星人就唔使解釋噶啦，因為人嘅智慧咧係解釋唔到外星人嘅咁、嗯、樣。但係當然而家外星人有五花八門啦，有人話二百幾個品種啊，地球上面有幾十萬種外星人啊，咁樣幾廿種外星人啊，咁樣七姊妹星個大角星咁樣。但你問佢點樣得嚟嘅咧，原來又唔係捉到，又唔係識得佢，又唔係有證據，又唔係佢留低咗啲蛛絲馬跡， 嗯、 原來因為通靈喎。通靈係咪仲強大先、 啊？ 通靈其實你有二十種外星人都得，廿、 啊、 萬種都得。 可以揾翻嗰啲外星人嘅祖先翻嚟喎。 係，咁我所以覺得咧，真係好悶嘅，即係逢親嗰啲係好強勁嘅 UFO， 即係講到好深啊， 嗯、 即係講到似層層咧，講到好似存在喺呢個宇宙嗰度嗰啲人咧，我真係大惑不解咯。即係嗰啲我聽唔到落去嘅，即係我啫，即係大家可以繼續聽啦，當然。 嗯、 因為如果唔係咁咧，就永續唔到啊。 嗯。 咁所以即係正如梁振英。要屈人哋，屈人哋港獨一樣啫，明明都唔存在嘅。如果你講到真嘅一樣，咁咪擺賣埋新聞，又搞到大陸嗰啲蠢嘅小官咧，又喺度幾吉吉，即係一樣咁悶咯。其實我想講啊，即係呢啲唔 creative 啦，同埋係唔 make sense 啊。最慘就係、是，即係你個社會人類嘅智慧唔係俾你咁樣扭曲噶嘛。即係夾硬啲表面好聰明嘅人都走去信埋嗰啲好蠢嘅嘢咧，即係潮流你又幾咁可怕？ Emily 法國 ，Perry 關心疾症 ，Emily 諾曼蒂 ，Max 劉嘉賓咁細細 ，Danny Lee 因 為上帝 好有靈異的值得一聽 ，Danny 總之偷工減料的工程都是違背良心建築相真的冇好死，所以點解而家咁多判上判工程，係咪九七前都係咁 ？You 同唔少弟來自 Netherland。 哦、oh, ，OK。 而家香港連鬼故不能生存，因為無歷史做 backup。 哦，可能係、哦、真係。喂，咁咧，荷蘭嘅有啦，同埋另外一位咧就係諾曼帝啊，即、就、係、是、法國啦。喂 ，thank you、哦。喂，咁而家法國幾多點咧？而家法國應該係朝頭早啊，唔係啦。法國再晏啲啊！法國應該係三四點，我估係。 嗯。 嗱，嘉賓唔緊要嘅，好簡單就解決到個問題啦。當你咁樣坐咧，就呢支咪 pick up 到。 咁你咁樣坐兩 share 咪得咯？ 好啊， 即係咁啊嗱，因為我把聲偏大嘅，咁、我用呢個方法嚟控制翻。 因為我真係要用聲起上嚟都好大聲，會爆麥嘅真係會。 但係你傾偈唔會咁噶嘛？ 係咯，我傾偈唔會。 係啦，咁所以咧，因為我呢個口吹牙死咧，我崇尚真係堅傾偈咁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體諒啊，因為你同班 friend 傾偈都有時有兩個聽唔到嘅，咁你提一提我哋就得噶啦。Thank you 啊！喂，咁啊 Gary Kwan， 咁啊多謝你喺度撐場啦。喂，咁咧另外咧就有啲靈異嘢咧，即係我想分享一下咧，就係覺得呢兩日咧，無論家即係屋企啲動物啊，同埋今日發生嘅嘢都好神奇啊。即係所謂神奇咧，就係我覺得有時你冇養動物唔知啊，有時無啦啦有一日半日咧，成屋嗰啲貓狗咧好不寧， 好不安咯、 好不安嘅。有啲人話地震啦、有啲人就話咧有啲唔知有邪靈或者有啲唔同嘅 frequency 喺你屋企產生啦。咁、對我嚟講咧，呢間 office 嚟講咧，就成日都有啲怪 frequency 嘅，因為咧不停有人轉嘢嘅。琴晚十點幾十一點咧都有人轉場，轉完場要揼個膠質，就仲要轉粒螺絲，唔知掛啲咩上去。頭先臨開節目之前咧，我心諗啊，仆街啦！一陣間做節目又轉，咁點算咧？咁好彩冇事。咁咧，同埋咧啲行雷閃電咧，就有啲我哋眼睇唔到咧，對動物或者對人類咧都有好大嘅影響。例如我有隻貓咧，一行雷閃電咧，平時好勇猛噶嘛，即刻鵪鶉到咧隻耳仔，因為貓嘅耳仔咧，你係睇到佢嘅變化咧，即係聽緊邊邊咧，因為貓嘅耳仔原來有。聽講過百條肌肉係控制佢個方位，即係你做嗰度動作， 收邊度都得。 係啦，咁你見到啲貓咧有異常嘅，狗都係嘅，狗冇貓咁離譜。有異常嘅耳仔嘅形狀咧，我諗你如果你有觀察力嘅話咧，你係同時留意下屋企有啲咩改變，或者有啲咩怪嘢發生，係完全一脈相連嘅。即係只不過人嗰個觀感咧係遠遜， 即 係 我哋可能聽唔到個 frequency， 遠遜於啲貓狗嘅，咁所以有時觀察下咧都小心啲行事咯。即係譬如。啲家居安全啦，或者你有時做嘢使用啲機器咧，都應該俾啲貓啟示一下咯。我覺得，因為好靈強嘅啫。頭先又唔知做乜，即係今日一定有啲問題。 係咯， 我未見過佢哋咁樣打交。 係咯，我都未見過有貓係咁樣打交法。 佢琴嗱，我成日都我到上次唔知同朋友傾開貓咧，我先至講出一個偉論咧。但今日就錯咗啦。我偉論咧就係、一啲自細養大嘅貓咧，嘅家貓咧，佢打交咧，佢自己以為兇狠，但其實都係半玩半打，即係都係以為兇下大家，就自己走開嘅，就算噶啦。因為我以前我 band 房喺農屋隔離嘅，咁勁多野貓嘅，咁我就見到啲貓打交咧，係兩隻硬個石頭咁樣，即係肌肉崩緊曬，攬住咧，係碌落樓梯啊！同埋碌落，即係佢攬住嚟碌落地咧， 即係好似無敵風火輪 咁，係硬食落地嘅。你見到嗰兩嚿好似公仔咁嘅，即係貓落地係好有技巧噶嘛。但係佢因為咬住對方咧，佢碌落去咧，即係無敵風火輪咁樣一日掟落地，砰一再彈翻起，佢哋係可以唔喐嘅，即係仲咬住嘅。同埋啲毛咧咬到飛起曬嘅，即係我見過真貓真打交就係咁樣嘅。但係我養咁多年貓咧，我其實我自細屋企養嘅貓。跟住自己搬咗出嚟咧，養咗19年貓啦，已經。我從來未見過只貓好似頭先咁打。 哇！頭先好似掹棉花咁樣。 係咁似。 你只白貓，你只白貓白色嗰只掹貓，我仲以為咦咁走咁毛咁多毛啫。仲要喎，如果打完通常會走閃啊，走 避啊。 但係兩個俾人搲嗰只咧就喊到好犀利喎，好似 B B 仔咁喊喎。打人嗰只咧。乜你啊咁樣嗰啲， 同埋我頭先揾碌嘢扮佢都唔走，揾碌電線嘈係咁咬佢都唔走。即係佢哋係去咗真打交嗰個毛嚟噶。因為咧點解我之前我咁口響咧話貓係咁樣打交咧？係流打咧，原因就係咧真打交嘅貓通常都唔係為咗爭食，係因為個身上面有啲氣味啊。即係因為要爭鬥啦，即係爭地盤啦，或者爭女啦，即係或者。保護個仔女啦，佢先會咁樣打嘅。但我哋淹咗嘅貓咧，係冇可能會有呢啲咁嘅氣味。 跟住佢全部女女嚟嘅喎， 係嘛？唔係頭先一公一乸嚟。 哦， 唔係兩公， 兩隻都係公， 兩隻都係打嗰兩隻都係公嚟嘅。但我哋淹咗，照計咧啲味唔夠濃烈咧，就唔能夠 trigger 到佢呢種咁兇狠嘅。但唔知點解頭先就發 爭做大內總管啊！ 其實唔係佢爭，係頭先同你玩嗰只爭。因為嗰只白色已經飛收嘅啦，因為佢 年紀大咧，係佢係排第三嘅。如果講體力，咁咧竟然第一體力同第三體力咁樣打法，中間唔知道發生咗啲咩事。我聽都幾蛙言嘅咁樣打法。 我頭先聽到，我咪未聽過貓係咁樣叫法喎。 你未聽過啊？啫， 未聽。 哦，所以有啲怪啊，今日。咦？呢、這個讀到氣魄更壯喎，好似。咁啊，鄧武式咧就好多符號。 過埋。頭先 係喎，係喎。時差聽唔到直播，今集正。嘉賓好細聲，印度神秘學係啦，大家都應該聽嘅。總之體温減料 去到，去到冇力接做 backup 嗰度。 啊？ 去到冇啱啱嚟而家下面呢、 這個。哦 ，OK， 好。 Gary Kwan 依家香港连鬼故不能生存，因为无力士做 backup。Sharon 五法国下午五点、，Emily 六点啦。Sharon 五系下季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奶奶话同我攞条梯嚟。Sharon 五 Trico 打交。 Nana 同我攞条梯嚟咩意思啊？知咩意思啊？佢话同我攞条梯嚟咩意思啊？可唔可以解釋啊？但冇識嗱，大家咧通常見到上鏡嗰只咧都係 Nana 同埋 Trico， 但係頭先咧就唔係呢兩隻咯。頭先阿 Baby 同埋阿尖尖打交咯，尖尖咧係呢度最好打嘅一隻嚟嘅，即係壯年最旺盛，身體最龐大，個頭最大嘅。咁咧阿 Baby 咧就係阿 Trico 未嚟之前最旺盛嗰只。咁所以而家點啊？佢哋？ 冇啊， 匿埋咗啊！哦，咁算啦，希望冇事啊。 Baby 喺呢度啫嘛。 嗯。 陰 公。 陰公啊！ 扯毛出嚟。 Emily， 我試過有次隻貓係咁望住個窗，然後好似追住啲嘢想趕走佢咁，係咁盯住一個方向，但我乜嘢都見唔到。 嗱，其實呢個咧表面好似好恐怖咁啊，其實貓睇到嘅嘢咧，同我哋睇到嘅真係唔同。 嗯。 佢睇到好 focus。一個長罅的一條蟲仔或者一隻蟲仔， 真係好細 的很 detail 嘅，係啦。咁佢覺得好有興趣撞埋佢啦。咁咧，佢窗口啊更加多嘢添啦。窗口外面可能有隻雀啊，或者有條昆蟲喺呢個窗口度。 嗯， 即係佢玻璃中間好細粒，你睇唔到，但係凌空噶嘛。 即係佢哋可能顯微鏡咁樣。 係啦，佢好集中，因為佢求生本能就係要揾呢啲嘢食噶嘛。 嗯。 咁我其實我細個咧，我都以為係撞鬼嘅，因為我前細個住啲 action 嘅屋村咧，即係個欄杆。即係石欄河出面係跌得死嘅，即係嗰啲七層樓咧。咁我見到只貓咧喺嗰個欄河都有個末端嘅嘛，就是、去到廁所嗰個位置有一條柱咁樣，即係碰撞牆啦。我見到只貓咧喺四間屋以外，即係四間屋極速衝埋埲牆度，一夜碰埋一趴啦，啪聲啲指甲拗住，跟住柱咧爭啲跌落街啊！即係落翻去踩唔翻正嗰個欄河咧， 就 你其實你真係唔知佢做乜嘅。咁後來我觀察多幾次咧，原來真係烏蠅仔。 哦， 所以好奇人未必見得到呢啲嘢咯。咁啊，貓啊捉曱甴幾好幫手啊！我曾經有隻貓踩到曱甴好似變曬水咁樣。 變水？ 即係撳曬一汁出嚟，好核突嘅。我發覺咧，越靚仔嗰啲貓咧，佢啲行徑咧就越核突嘅，核突啊！或者食人哋嘔出嚟啲嘢啊咁樣咯，即係王子嘅面孔，但係乞衣嘅心地喂，就係咁啦。喂，講動物咧，就好多神怪嘢噶啦。喂，咁你除咗頭先你喺倫敦讀書嘅經歷咧，呢度仲有啲經歷㗎嘛？ 喺而家有間戲院，就係叫做戲院啦，我哋叫 係 就喺果欄嗰邊嚟嘅。咁啊，你已經知邊度啦？ 喂，唔好意思嗱，講到果欄戲院，大家估下先，我要斟杯水先。你飲唔飲水啊？哦 ，OK， 唔該。 你喝水是不是 喝水都 可以。我想喝梳打水是不是 你要不要梳打水、 好好好、 啊。拎罐梳打水。 我一罐、 啊。 或者我不知道你。 可不可以一罐、啊、 好、啊。 喂不要 梳打水是非常好的。 是啦、啊、又沒糖。 又想喝汽水。 有腳。 但是啊。 是啊沒錯。不過我都應該喝得完的。我不用落杯。不是 sponsor 的這個沒有 sponsor 的這個。因為我曾經有個嘉賓呢。 嗯。 佢唔知道擺罐飲品喺台面咧，啊！你冇事嘅，我開咗第五次咧，都係彈出嚟。 我頭先彈咗，彈咗兩 次。我都有彈，我以為淨係我好邪添，就成日俾人話我啲手腳好蠢。咁嗰間戲院咧， 果欄附近啦、 啊， 就都唔係好多間嘅啫。 你咪以前播鹹片嘅？ 係。 啊，咁咧就我試過咧，就有一次夜晚做完嘢，咁啊食宵夜，咁啊傾偈，咁啊吹水吹到好夜，咁啊喺嗰頭啦，跟住咁我要翻旺角搭車翻屋企嘅，咁咧就行過嗰度咧，就夜晚就做緊交易噶嘛，即係嗰啲果欄嗰度有 收貨， 推出推入咁樣。 即係喺個貨櫃車落貨。 係啦，或者搬去邊個欄，搬去邊個欄咁樣嗰啲。咁咧，我行過見到間戲院嗰度咧，喺後巷嗰度咁樣，即係又唔係後巷嘅，即係喺另外一邊冇咁多人行嗰邊咧就行過，咁啊經過見到個嗰度咧有日軍交更。 日軍交更，咁即係一班咁咯。 兩個，啱啱就見到兩個。 有冇聲㗎？ 冇啊，就咁行過見。 你幾遠路程？ 我喺。即係同一條街，佢個遊個戲院就喺呢度，我就喺呢街嘅呢一邊咁樣咯，即係隔住一條馬路嘅啫，其實就 係拍緊戲咧，你估？ 唔係冇燈冇剩，又冇人喺度。如果有啊，攔住曬前後啦。係咁誒，見到係著嗰啲 皇軍嘅 日治時期嗰啲軍服， 咩色啊？ 夜好暗，我睇唔清楚嘅、 哦 okay, ， 但係你講嗰只嚟嘅，係即係黃，好似黃黃青青咁樣嗰啲嚟嘅。咁咧呢度有幅布仔咁樣啲嚟嘅， 即係軍曹啦、啊，即係防曬嗰塊布。 咁跟住見到咁樣行快兩步，即刻揾到有多啲人咁樣行。 咁你嗱，譬如戲院喺度啊，你行緊到呢個方向，跟住即刻走去對面定點？ 唔係戲院喺呢度，咁我行呢度。因為呢邊咧通常都係有貨有剩喺度咧，咁行到嘅，咁我行翻喺對面咁樣行嚇。咁同埋嗰邊咧，因為貪夜晚咧，彌敦道雖然話有人啫，咁但係嗰度咧就好似又有人得嚟，又唔會太過 少人 難行啊， 即係比較旺旺地嘅都。 旺旺地都有啲人煙咁樣嘅，咁啊即刻飆翻出大街，出翻彌敦道行。 係 係係，即係彌敦道半夜兩三點都多人嘅嘛。 咁啊交更有咩動作？即係成個過程你睇曬。 得到我係見到行埋去， 手率 完，跟住一個走，一個企翻埋去咁樣咯。跟住事後完有個 friend 佢又係睇到呢啲嘅，咁樣有一次咧就係出席嗰啲儀式，咁佢咧。就仲猛料，佢咧就喺嗰、那個 又係嗰個戲院， 嗰度咧就睇到有咁啊好多嗰啲開幕啊咁樣嗰啲喺度影相啊咁樣開心噶嘛。今日咧有個人有某名人喺度影相嘅時候咧， 百年集團嘅主席啊嘛，即係成百年噶啦嗰個集團。 係啊係啊，咁咧應該唔係你講嗰、那個，我頭先記錯咗，應該係另外一個走咗噶啦，嗰、那個都、事後走咗噶啦。嗰、那個喺度影相啦，咁跟住見到有個皇軍搭佢膊頭影相， 都打卡， 係 佢俾人哋影啊， 佢係啊，但係影唔到嘅，即係佢好似好打，啊你影相我埋嚟影張相先咁樣，好似嗰啲攝石人嗰啲咁樣，跟住嗰個 friend 咧就同佢嗰個俾人搭嗰好熟嘅，即刻掹咗佢走咗去第二度。跟住冇兩年，嗰、那個人就 cancer 走咗， 即係俾人搭嗰、那個。 係， 哦，都係老嘢嚟嘅。 五十度問左右啦，唔好老嘅就嗰陣都。 我以為你話嗰個咧，今日的我，如果嗰個咧，我相信埋唔到身。 經過馬些年嗰個嘛。 係啊，即係把聲咁樣咧，其實的鬼神咧最怕啲聲咁樣，一走音咧。那些鬼神就撇的了，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說呢些靈異的東西透過音頻去傳遞的嘛，即最怕遇著走音那些人啊，說話都不行那些呢，那些東西死得很早，因為就有些鬼很害怕 的。那我不是很 害怕、你不用害怕，你沒什麼走音嘛、 哦、 所以呢喂，那後來怎樣、即你的朋友除了見到那次之外呢， 跟住就沒有了，還有他們說過呢，開咗幕用緊之後咧，有人喺入面瞓覺咧。咁有陣時早咗翻戲院咧，或者啲嘢你未嚟到之前，未運輸未到之前咧，會喺度瞓覺噶嘛。 係 喺張化妝台。 即 係 佢都係呢啲行家嚟嘅。 啊，唔係另外一個 friend 啊。 哦。 另外一個喺嗰度用嘅，成日喺度。 咁喺嗰張化妝台度咧，我哋好興啊！喺張化妝台冇人翻咧，就打喺度瞓著，咁我喺度瞓，起翻身咧喺個喺個殘次度咯。係，但係冇喐過喎，肯定冇喐。 即係瞓著咗醒咗有一殘次。 係啦，瞓著嗰陣就喺張化妝嘅嗰張台度，係啦。但係睇翻咩咧？佢哋睇翻出入記錄咧，冇人得個看更喺度，因為看更唔會咁樣整蠱你啦。咁嗰啲後台嗰啲人又唔會咁玩你噶嘛。 哇！你講起呢度咧，我突然間又諗起一次都，我其實當時唔驚嘅，但你一講咧，我即刻 flashback 翻咧。我前年咧就同 TVB 做過一個 project。就係影啲 behind the scene 嗰啲嘢嘅。咁咧我就空降嘅，但無線嗰啲人就好起降嘅。就完全唔會同嗰啲空降嘅人合作。可能當係娛記嗰類。咁嘅睇法嘅，即係。即係因為佢哋唔識分噶嘛，即係總之唔係自己合約員工咧，佢就排斥嘅。咁我記得咧，我頭嗰幾日咧好迷茫嘅，因為本身要俾我嘅任務咧，我要訪問曬嗰啲人。咁咧嗰啲人我唔識嘅，咁甚至乎有啲明星咧，所謂我係喺 Google 嗰度抄佢個樣，而喺個 set 度揾翻嗰啲人嘅。 啊！即係你又唔識佢？ 我未見過又唔識，就係俾個名我。咁咧，我試過揾錯人嘅，你知啊嗰啲。大隻仔咧，即係嗰明星需要練大隻噶嘛，咁咧 個個都咁上下， 係啦， 咁上下鍵頭啊。 同埋咧，真人就同 Google 嗰個相又唔同咗嘅。咁我試亦就認錯人都試過嘅。我叫嗰個友訪問，咁以為嗰個友係黃浩信咁樣咧。我即係當時我識個老鼠咩，大佬唔睇電視嘅。咁跟住咧都有認錯過嘅。咁咧甚至乎佢哋好忙噶嘛，同埋我唔知佢哋咧入廠之前喺邊嘅。我問人冇人講俾我聽過，即係驚我走去騷擾佢嘅，即係嗰啲劇務啊嗰啲咧。我話請問嗰位黃生喺邊度啊？我唔知啊，佢哋唔使同我交代噶，夠鐘去入廠噶。咁後來咧就點咗我同個 PA， 就話如果你想知道佢咧，就俾佢就咁好冷酷咁樣劈咗張嗰啲 rundown 俾我，就淨係寫住邊個幾點入廠嘅啫。咁我就試下推敲下啦。佢入廠之前要化妝㗎，咁不如去化妝間揾佢啦。咁我都係咁樣，因為嗰個電視廠呢，如果 Nana 上嚟呢，因為電視廠呢，佢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電視廠呢，即係嗰、那個清水灣，唔係清水灣，而家將軍澳嗰個電視城呢，咁呢其實佢拍戲即係拍劇嗰啲廠呢，就一個大廈呢，間間廠都一樣樣，咁一間廠一個化妝間，嗱廠咁深嘅，化妝間咁淺，廠化妝間，廠化妝間，咁咧佢唔知一十幾廠開始全部都係咁噶啦。咁我第一次去翻咗幾日工咧，咁我睇個 list 咧，我其實好頭個頭麻曬嘅，因為咧原來嗰套戲咧拍廠同埋拍外景咧分開兩個時段嘅，首先係掃曬廠嗰啲嘢，可能套套劇都係咁，我唔知，因為我未做過電視台。咁於是乎咧。我就好頭痕啦，因為咧即係人哋email 咗份嘢俾我咧，就有呢六個名咧，你就要訪問曬佢。咁其實最方便咧就喺化妝間訪問，因為 on set 咧我唔知咩環境同埋黑媽媽。我雖然有自己打燈，但係最慘嘅 handle 唔到幾時得閒幾時唔得閒，同埋我唔知點樣介紹自己，因為我冇經過電視台嗰啲人去招呼咗先嘅。咁因為我個部門好特殊嘅，因為冇人認我頭嘅，咁變咗我一條友咧就。好似一個娛記咁，即係 call call 咯，即係無啦啦問佢咯。咁時候咧，我發覺做第二日咧，因為我見到有個演員咧冇咯，即係短期內都冇咯。咁我第一集即係我嘅第一集咧，我有呢個名撲街啦，揾唔到。咁點算咧？咁我有啲發毛啊！去到最尾嗰陣咧，即係臨天光，我就走去揾翻嗰個演員接受我訪問。因為佢之前喺廠咧，哇，攆曬，即係攆曬嗰啲。對白啊，同埋佢哋某啲戲咧，啲演員咧就好投入嘅，即係嗰場戲講你好唔開心咧，佢要培養感情啊。聽佢哋中意聽住啲歌嚟培養感情，咁我唔好意思騷擾佢啦。咁撲街啦，我見到完咗，但我見到個 set 就冇嗰個演員，我發毛咁樣周圍逐個廠咁樣揾人 抄啦， 抄啊！咁咧我新嚟個個廠個化妝間 一樣樣， 我分唔到啦，at least。咁咧去到化妝間咧，一條長巷兩邊全部都係鏡。咁咧其中我第一個去咧，就完全一個人都冇，淨係開住個電視冇開聲嘅。咁入到去咧，所有鏡咧已經係即係我認唔到 個即係有少有少啲慌張嘅時候咧，同埋見到鏡裏面老遠咧，唔知點樣折射咧，有個著綠色衫嘅阿嬸喺度掃地。 嗯。 咁我未使問住，因為咧即係呢個廠唔揾唔到，咪去第二個廠咯。點知去到第二個廠嘅化妝間， 又係見到 有個綠色嘅阿嬸，我心諗乜做 TVB 都要著制服嘅咩？ 嗯。 咁點知咧就？去到廠唔係，去到化妝間頭至到尾，我再折返翻， 嗯， 我跟住覺得唔對路喎、 啊。你係咪蕩失路啊？其實 因為唔到去翻嗰個化妝間咩？冇可能噶嘛。咁咧，跟住咧，原來我望去第一個化妝間，塊鏡折射嗰個 L 位，我以為咧係 L 型，仲有，因為我第一個廠 入到去好似就發服裝嘅， 係係嘛？ 好似就因為我去過拍過嘢， 係 咁，我記得好似仲有。每個入到去好似都有一個服裝咁樣嘅，好似 係啦。總之我唔知道，咁點知入到第二個化妝間咧？我入到最篤先折返噶嘛，咁、就發覺佢唔係 L 型嘅，佢 I 字型嘅啫。 啊！ 咁啊撲街啦，都仲未揾到。咁啊跟住翻翻轉頭啦，翻翻嗰個廠啦，咁即係又係失敗啦。咁唉，諗住撲街啦。點知上去廁所，即係因為佢嗰個化妝間同埋廠咧。嘅右邊旁嘅冷巷咧係玻璃嚟嘅，對面有廁所嘅。咁我出到廁所就撞到個演員收工落咗，好似好彩冇落妝。我即係喂唔好意思啊，我想同你做個訪問，咁我即係照講啦。 嗯。 咁咧好彩咧，佢係未落妝喎。 嗯。 佢話：唉，嗰一晚瞓咗，翻屋企臨瞓先落妝啦，咁樣。咁啊，俾我做咗個訪問。 嗯。 咁呢件事咧冇話俾佢聽，費事啦。 嚇親！ 即係以為我喺度搞事，因為你。見到鬼咧，你話咗俾嗰啲當地做嘢啲人聽咧，係會出事嘅。 嗯。 咁嗰次咧，我就係有一個經驗咧，就係、是、TVB 嘅化妝間咧，我感覺好猛鬼啊！但係嗰個綠色衫嘅阿嬸咧， 其實咩啊？ 我都唔知啊，知道而家都。 嚇！ 跟住我都問過有啲，即係後來我同阿 PA 熟咗咧。 嗯。 我問佢誒係咪呢度啲化妝師咧，或者喺度做嘢嗰啲人咧係著制服㗎？佢話冇啲咁嘅事喎。咁咧，同埋掃地咧，佢唔係請阿嬸， 嗯， 係啲喺裏面做嗰啲唔知劇務定咩做，即係做埋嗰啲嘢，即係冇請人清潔嘅， 嗯嗯， 因為佢哋自負盈虧嘅。咁我覺得奇怪啦，咁我見到阿嬸係點嘅咧？即係啲當然知道而家都係一個謎啦。即係同埋當時我都唔係因為咁樣驚咯。咁所以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咧，你成日見到異象咧係唔出奇嘅， 嗯。 即係你有冇試過喺啲好驚恐嘅情況望到一啲唔同嘅嘢？有冇試過從來都 試過？喺自己個倉度咯。以前另外一個地方，而家又唔同。 你個倉係做乜嘅咧？ 我擺我啲氣箱，我擺氣服嗰啲嘢嘅。 即係原來做一個藝人咧，即係做一個器官咧，係咯，付出都幾大喎。你自己租個地方，即係你同普通藝人唔同啊。你普通藝人去到。片場就擺低又開得工，就做得嘢、啊。演唱會就唔會帶啲戲服翻屋企噶嘛，即係嗰啲表演衫。但係原來做器官咧，就係要有自己嘅架撐。 演員啦，我哋粵劇演員啦。係。咁啊，試過有一次咧，嗰個倉咧，我就其實我都麻麻地嘅，但係就冇地，無可奈，真係冇地方。 係。 因為自己都傷多啊，咁樣都要揾個地方擺。咁擺嗰個地方咧就冇陽光冇成，係一個劏開嗰啲倉嚟嘅，即係佢、 哦、 幾千尺、幾千尺咁樣劏咗廿零個單位咁、樣嗰啲入鎖匙又要再攞鎖匙咁樣。咁咧我以前咧就冇試過咩嘅，因為我自己感覺上即係感覺到唔舒服咧，我盡量日頭入去嘅。 嗯， 咁啊一落太陽 有冇窗㗎？你嗰度 冇。 哦， 淨係出面大冷空嗰啲有窗咯，咁同埋有啲好大嗰啲抽氣扇啊，咁樣嗰啲一開就著曬咁樣嗰啲，一開就出面我哋嗰啲單位入面會聽到出面開咗抽氣扇咁樣嗰啲， 嗯， 即係抽氣扇係咁大把嗰啲啊，咁、 okay、 跟住我都冇乜嘢，唉諗住冇咩擺嘢嘅啫，咁即係就是鬼彈啦咁樣，咁跟住啦，有一次我哋行內有個搬運嘅師傅，即係嗰啲。我哋而家叫搬運啦，現叫孤呢咁樣，打俾我，喂，你有冇試過夜晚入去？我話冇，你都唔夠膽嚟，快啲揾地方搬。 啊、即係 佢提我，因為佢哋應該係感覺到或者見到嘢，但係冇同我講到。 但係因為我試過一次，咁聽完之後我特登， 真係唔驚嘅。 唔係，即係其實都驚嘅，但唔係好奇，睇下係咪真先啊嘛，都要。今日入去執嘢，揾邊件冇邊件，但係跟住咧就聽到有啲佢哋話：喂，你試下裝三支，三支唔好裝香啊！裝心啲煙仔門口嗰時下，喂，我執嘢就冇，即係打招呼啦。 白粉佬咁啊！ 跟住裝完心啲，我全部出翻曬嚟，全部鬼咁玩啫喎，全部。 嗯。就係、是、即係你明明佢冇 pack 埋冇剩， 即 係總之你 即係因為我哋係用個透我哋嗰啲木箱入住一個鐵箱，跟住咧每件衫再攞個透明膠袋入住佢，咁我咧仲會攞張浸潤膠紙咁貼咗喺面頭，寫住係呢件咩衫嚟嘅，或者乜嘢咁樣。 你補咗佢。 即係係啦，咁自己容易認啊嘛。係。直情揾邊件冇邊件喎。 恐怖。 即係有啲揾到嘅，咁但係有啲好緊要嗰啲唔替代得嘅，咁啊揾唔到喎。 係。 跟住一裝完之後。跟住啊，唔好意思啊，我執完嘢啦，你慢慢啊。 系， 仲要我掉翻我租喎，我就好客气咁同佢讲。 你唔应该咁做喎。 系啊， 应该好走啦，唔交租霸地盘咁样空嘅嘛。 因为我之前我都已经搬入去之前已经做晒嗰啲拜四角啊，拜晒噶啦。咁但系 通常系会信嗰啲人先会见到嘅。 吓、啊，咁我又冇我跟住，哇！有一次仲惊，呢个就唔关佢哋事。原来隔篱咧有个人，佢租一间单位咧攞嚟练鼓嘅，执翻去嘣之间，哇！突然间个响鼓，我哋又唔知喎，哇！吓亲懵啊，自己又咧，咁啊后屘就好快咁就揾咗地方搬啦都。 哦 ，OK， 咁而家你又冇事啊嘛？ 呢个冇事。 系，咁唔怪之咧，我唔信呢啲，我成日都唔装香，唔会拜四角咧，我成日都鬼咁硬嘅。 啊、 即系成日都要揾嗰啲嘢又唔见咗啊！譬如好耐之前买一粒电池又揾唔翻啊，嗰啲嘢成日发生。 但系我觉得嗰啲系一来呢啲朋友啦，咁、或者可能会关咗虫洞啊嗰啲咩嘢事， 可能关 平衡空间嗰啲， 关老化嘅问题多啲啊，唔记得咗，啲短期记忆好快唔记得咗啊！呢个见到阿邓武星可以解释咩叫攞把梯嚟，可以读到呢度。 啱啱好幫手嗰度咧， 人哋應該是油麻地戲院，一係就黃金戲院。Jack Music MB 鄧模式，剛才講到無敵風火輪，眼都叫咗一聲，令我諗起破壞之王其中一幕，斷水流大師失控大殺四方， 同 埋仔想到只有無敵風火輪才有機會打敗大師兄，於是大喝一聲。同我攞條梯嚟， 攞條玩具梯出嚟，跟住 其實我都唔明嘅，其實係套戲嘅 套戲橋段嚟嘅，同我攞條梯嚟，跟住就攞咗攞條玩具梯，有個公仔爬下爬下嗰啲。 咁點解叫攞條梯嚟？我都唔明。 話玩無敵風火輪啊嘛！你之前講嗰啲家貓嗰啲野貓， 點解有條 兩個玩無敵風火輪？要玩無敵風火輪，一定要有條樓梯先得噶嘛。 哦，開碌落去。 咦？又停咗，又罷工喎、 啊！又罷工喎、啊、，Siri。哇，咁啊人讀啦，DM 就話，話說搬咗去元朗某市某區嘅洋樓，有位先生帶埋看更走上去撳你嘅鐘，撳 佢住十三樓， 撳你嘅鐘點解佢住十三樓咧？佢住十三樓，我住十四樓，佢話好嘈，成個星期都好嘈，嘈到瞓唔到。但系我话我上星期去咗大陆旅行、哦，点嘈住你啊？ 嗯， 佢哑咗。睇看更话唔系个看更就话，我同佢讲咗你去旅行噶、哦，佢唔信啫咁、哦、样。 哇！ 咁但系噪音嘅嘢咧，当你嗌喺度埲墙嘅时候咧，佢传 四通八达噶啦， 系你传喺边你系未必知噶、哦，因为。牆身的厚密度啊，有沒有喉管啊，都從同傳聲啊有直接關係的。因為呢 我有個經驗就是呢，我這個單位呢早排有人裝修過半月。但開頭裝修的時候呢，我成日以為這埲牆後面的聲音我那麼久都是震的。咁但隔離的單位呢，個看更話清水樓來的，沒有裝修的，咁我覺得奇怪了。 咁但係行過幾個單位咧，就有人黏張紙喺度，就話裝修期至到幾多。然後嗰個單位裝修咧，啲聲唔知點解屈屈屈屈咗嚟呢棟牆嗰度，即係所以咧呢、這個就唔使過分驚嘅。咁亦都反高潮嘅，即係大家都想聽鬼故喎。咁但係啊，咁啊你嗰個 case 咧亦都唔奇嘅，因為有好多即係微觀嘅世界咧，我哋係唔會知嘅，因為咧棟牆裡面都藏到好多嘢。舉個例，我當我有一集咧，我就講怒火探戈咧，我就讲我家姐17岁 party 播嘅歌，嗰一集就正正系我家姐party 嗰个地方咧，就系佢唔知道用一啲少少钱咧就买通咗个看更，就俾咗一楼，因为一楼个地积咧就是、全层过嘅，好嗰阵时系租俾工厂嘅，即系因为我哋住上面咧就分晒。 分 曬一格格，就一層有五個單位，咁但係一樓咧就零零舍舍咧就係、是、通層嘅， 全層通曬。 咁而家變咗教會啦，咁咧嗰陣時咧佢就買通咗個看更，就俾嗰條鎖匙佢。咁佢就喺度搞 party 啊。咁咧，但係嗰個時候咧，我即係嗰陣時候未啱發緊發育之前啊，因為我細個花名嘅導遊，因為我俾長期病患纏身咧，發育唔係幾健全，好瘦。同埋好矮，咁於是乎咧就同埋屋企咧成日都發覺屋企好唔對路，成日有嘢望住我瞓嘅，因為我瞓廳嘅。 你自己發覺？ 係啊，我已經唔舒服咗好耐嘅啦，即係可能病咧，又加上有啲有無形壓力咧，好似有嘢望住我咁。咁就係嗰次正正我家姐搞 party 嘅時候咧，嗰段時間我就病發哮喘啊，咁咧我好辛苦，屋企又冇曬人。咁我記得好似係落街買啲嘢食咁樣，咁但係架 lift 入到去咧，我記得仲係有啲板間住，即係防止你刮花 lift 咧，即係新大廈通常都係咁樣。咁架 lift 咧仲係三邊牆咧都係木板嚟嘅。咁跟住我搭 lift 嘅時候，由我嗰陣住11字，咁落樓下啦正常。咁但係咧去到3字嘅時候，突然間停咗架 lift。佢就冇好 dramatic 嘅，即係唔係啲光係咁閃就冇嘅。咁但係咧，我撳極 都用唔到， 我撳埋冷鐘啊，紅色嗰粒冷鐘撳咗冇人聲，突然間有一下，嘣一聲，即係離一離心，即係嗰啲可能突然間錯一錯。咁但係嗰層係新大廈嚟嘅，即係我住屋村之後嗰層樓啦。新大廈啲 lift 冇理由咁快砸會壞噶嘛，咁唔理啦呢樣。咁嘣一聲，即係。挫一挫，即係突然間跌咗10尺8尺到啦，感覺上啊， 即係半層樓咁上緊嘅啦都。 咁跟住咧，哇驚到我縮埋一嚿啊！即係嗰次係我細個俾好驚嘅一個深刻印象啦。咁點知咧，我撳所有掣撳曬啦，個 lift 咧正常 lift 開門咧咁嘅速度嘅，但係佢咁樣開 慢啲啦， 好慢。你知我見到咩咧？我見到有埲牆啊，係砌磚嘅沙磚牆嚟嘅。咁咧，哇，好驚啊！嚇到我咧，即係冇。 去咗邊啊？ 冇理由喺沙磚牆嘅喎、 啊，防火層都唔會咁樣。 冇防火層嘅嗰啲私人樓得10几楼啫嘛。咁咧，3楼嘅一半，就係一個鋼 lift， 即係一個快鋼。但係落到1楼咧，即係可能嗰度就係2楼啦，就一個沙磚嚟。但係嗰度係樓層嘅一字嚟嘅， 但係應該係佢哋開緊 party 嗰度嚟嘅喎， 開 party 嗰個單位嚟嘅。咁但係我點解咁肯定嗰度係冇個專場呢？原來咧就係冇幾耐開 party， 我就係喺嗰度出，我就諗死啦！佢呢顯示係個一字嘅時候，就係、是、一埲專場嚟嘅。咁但係最驚係咩呢？冇幾耐之後睇空榜咧，又係咁嘅情節。空榜又打開係一埲牆嚟啊嘛，哇！即係呢啲係咪普及呢？係咪嗰個係二樓嚟嘅咧？其實即係完全係唔知咯。咁後來我有個諗法咧，即係大大地嘅啦，都已經就會唔會係有 trap 咗喺1楼同3楼之間二樓咧？咁但係咧，我問嗰啲整 lift 嘅師傅咧，佢話如果你 trap 咗喺嗰層樓咧，佢冇理由係磚牆嚟，呢個石屎嚟嘅。因為起 lift 嘅時候咧，邊層開 lift 口咧，全部設計好曬噶嘛。咁所以咧，到而家都係一個謎嚟嘅。究竟我開門之後見到， 跟住你有冇閂翻門之後有冇去咗邊咧？ 冇啊，即刻飆出去咯，走咯。 我嚇到病嘅其實嗰次、 啊， 因為嗰排好唔 即係咪翻翻上去？ 我唔係，我落咗街繼續買嘢咯。 哦， 跟住上到我都驚，我等人哋有人一齊我先入去咯。即係我細個係周圍都驚嘅，即係而家就叫大膽啫。我細個因為我覺得 大幾多歲嗰陣？ 嗰陣時我讀四年班。其實我記憶中咧，我四年班咧係 即係十零歲，十歲十一十歲 啊，最恐怖嘅年代就係四年班。原因就係我第一次去殯儀館啦，第一次瞻仰遺容啦，因為二伯喺嗰陣時走咗，咁咧我不停咁發夢咧，唔知關唔關事啊？即係我記憶唔到係咪關事？咁總之嗰年咧病特別多啦，身體特別差啦，見唔少恐怖嘅嘢啦，咁都係嗰幾年發生咯。即係例如有一次。又係我聽到樓下咧，即係嗰陣時未搬過頭先嗰層樓噶，我住屋村嘅時候，聽到樓下好嘈啊，有啲類似啲大媽咁嘅聲喺度叫囂啦，同埋洗碗聲啦， 洗碗 好深刻印象，嗰就第一次有靈異感覺，咁喺度嗌爭曬啊，哼啲碗啊咁樣，咁我心諗冇可能半夜三四點咁嘈喎，咁我住屋村就比較自由嘅，即係自由出入嘅。咁同埋甚至乎唔閂門瞓噶嘛，閂一鐵閘就算啫嘛。咁我 風啊嘛， 係啦，出去睇咧係水靜河飛，乜都冇，但係就冇埋啲聲咯。跟住翻返入去又繼續聽到啲聲，我就嚇一嚇嘅嗰次。咁唔知道大家住七層樓，唔知有冇咁嘅經驗咧？你知咩叫七層樓 啊？我冇住過。 係即係我細個年代嗰啲公屋就係咁樣，即係嗰陣時零舍多呢啲鬼馬嘢嘅細個嗰陣。OK。我諗大家都聽到咁柔和的音樂咧， 會唔會合眼瞓咧？ 黑黑地嘅都， 嗯。 咦？我、呢個讀 呢、這個讀咗， 因為讀唔到啊頭先，咁繼續讀埋呢個先。 Emily 肯定唔係捉昆蟲嗰種，從未見過佢咁惡。Emily 當時嘅情況真係難以形容。John Real 之後無奈，個看更同我講話佢跳咗落樓，就係我樓下。看更同我講呢度風水唔好，快啲搬。 看更咁叫你， 我係因為風水先搬嚟。Sharon 唔 Orange 唱歌勁過佛地魔，哈哈哈哈哈！ 幾押韻啊！喂，頭先阿俊咧，你話都幾恐怖喎，即係你有冇有少內疚，你係間接逼走佢嘅先，即係聲音咯。 應該唔咁個空間都話咗佢。 其實係，其實跳樓其實咁樣好 make sense 嘅，因為佢有啲精神困擾啦，或者有嘢。 或者可能佢自己真係會唔會嗰陣係有思覺失調，佢唔知咧咁啊。 其實都試好多呢啲問題喎。 嗯。 咁係咯，又唔排除佢真係撞鬼嘅。因為撞鬼咧，因為咧我咧都曾經咧俾人哋咧喺一個鬼故節目嗰度咧就爆，又話我撞鬼嘅。嚇、 啊！ 係啊，但係咁巧個監製又聽到。我有個朋友咧，以前同我都幾 friend 嘅，咁咧我又幫佢影過下啲寫真嘅，即係佢啲 profile picture 啊，成啦，咁啊性感美女嚟嘅。咁咧佢有一次佢都係名人嚟嘅。咁咧有一次就 咪後話俾我聽 好啊！咁佢又唔知喺第二個電台嗰度咧就接受訪問，咁佢咧就話：哇！我認識個 friend 咧，攝影師嚟嘅。咁咧我同佢有啲工作嘅關係合作嘅。咁佢咧就幫我影個相嘅。咁咧但係搬咗間新屋之後咧，就間屋好唔掂啊！點解唔掂咧？因為佢成日人哋明明講東咧，佢講西，硬係同你意見唔合，即係人哋個意見佢又唔聽嘅。明明佢連佢自己都知道同你拗嘅咁樣，即係明顯將埋我哋嘅公事咧擺埋我啲靈異故事度啦，即係話有啲嘢咧大家意見不合咧，就話就將佢訴諸話屋企係風水唔好或者有靈異嘅嘢 干擾緊我，怪怪地咁樣， 就話我個人咧就怪怪地啦，做嘢又成日都發佢老皮啦，咁啊身體唔好都會咁噶，大佬血壓高都會咁噶嘛。咁佢又唔諗呢啲，硬係咧就覺得 即係有咗有啲嘢都可能用科學解釋到噶嘛。 係啦，冇錯。咁佢一面到咧就話我因為家有靈異附咗個身，就咧就令到我咧明明一個咧好 nice 嘅街合作就 變咗 個 撲街， 變咗個鋪啊街咁樣咯。咁咧就合作有問題，所以咧就遠離咗佢啦。因為咧呢啲人咧令人 避之則吉啊， 冇運嘅咁樣咯。咁啲咁巧嘅監製聽到叫我聽翻。 话翻俾你听 啦，系啊，话翻俾我听，我听翻，咁我打翻俾佢。哇，原来你真系觉得我撞鬼噶咁样？系啊，你自己唔觉噶咁样讲咯。 但系有阵时，可能有阵时系 有啲精神上問題咁樣噶嘛，有陣時有實，即係唔係講乜嘢，不過即係有陣時好多嘢可能 係啊。 其 實嗰排咧發生咩事咧，就係啱啱雨傘運動開始咧，我真係好唔開心啊！即係唔開心就令到我損失咗生意咧。咁、我覺得好正常嘅，因為你個客嚟噶嘛，佢都係叫哎呀，因為我幫佢影完嗰輯相之後咧，佢都有揾我做嘢，即係揾我幫佢做嘢嘅。咁、咧就之後咧就失敗，即係爛咗尾嘅，即係 sort of 爛咗尾咁樣。咁同埋佢嬲咗我咯，我覺得係應該。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咧，啲人話衰運啊，或者即係你賴撞鬼咧，其實係一種心理嘅治療嚟嘅。因為你有嘢賴， 即係揾個説法啊嘛。 係啦，咁我嘅説法咧就係嗰陣時心情好差啦，因為雨傘運動啦。咁呢個係我嘅説法咯。可能同撞鬼一樣都唔定噶，可能我嗰排。因為咁樣影響到我心情差咧，我成日得罪咗啲客都唔知道，仲覺得自己好型，咁啲客就唔會翻轉頭噶啦嘛。咁於是乎嗰幾年啲經濟咪下滑咯。即係成個 有連帶關係嘅。 有連帶關係嘅，所以咧有啲人我所謂佢好迷信咧，我亦都係覺得好正常嘅，係心理現象嚟嘅。即係你揾啲嘢做咗，去拜完四 即係心安理得咁解。 走去捐咗血，又或者去拜神接太歲咁樣各樣，都係一個。嚟令到自己改善嘅一個落台階嚟、即係你唔會認自己哦嗰陣時無端低能咗啊，無端黐咗筋啊，咩咩都唔 即係或者事後，我嗰張刀都係都冇，都唔知點解會咁戇乜嘅咁。 係啦，冇好少人會咁樣認自己噶嘛。咁於是乎咧，揾一個方法去調解咗解決件事咪算咯。咁所以咧、我又唔會笑嗰啲人嘅，只不過我覺得人個軟弱程度，又或者個軟弱位去到嗰度咧，就必定要揾啲嘢去解釋咯，就係咁解咯。咁所以我哋唔係反高潮，我講其中一個可能啫，我並冇排除真係有鬼啊，咁樣咯。喂，咁啊，時間差唔多啦，輝仲有冇貨交啊？即係學翻嗰啲 term 先。 邊啲啊？ 即係你仲有冇頭先講漏咗啊？ 有啲嘅都。 有啲啊，喂，講多一個啊。 試過咩咯？ 唔錯唔錯，細個 試過揾人揾啲板和床褥之類嘅嘢封住個口，你可能都係被玩了。 唔係啊，係沙磚牆嚟噶嘛，大佬。 即 係 啡紅色，中間有啲水泥。 沙磚係灰色嘅。 灰色嗰啲。 係，即係通心磚嚟嘅。 哦， 嗰陣質地。 即係一嚿咁樣咁樣。 係啊，水泥。 攬攬攬攬咁樣嗰啲嘛。 就係嗰啲牆嚟咯，就 冇可能咁樣睇到咁長嘅整蠱度。 我知道而家我都印象好深刻。 都唔會咁大工程去整蠱。 係啊，即係呢啲咪又係唔知就頭先講嗰啲空間學啊，或者平行宇宙啊咁定咯。 嗯， 你话听嗰个漏咗个咩？ 咁啊，咁咪一个我听翻嚟嘅。 系， 咁咧就系关乎啲手尾问题嘅，呢个就系、 是、手尾， 即系系啦，即系试过咧，我都系听讲佢啲啊， 系嘅，再试下啦。 即系我都系听人哋讲翻嚟嘅啫，咁就系话有个。花旦仔，即係我哋叫嗰啲女仔嘅下男咧，哎又嚟喎， 唔得， 又嚟打交啊， 得分一分佢哋先，睇下打出一个呢个， 走过去喎，跟住即刻，即刻， 但系咧。其實跟啲行雷閃電都有關嘅，因為那些電離子咧，係會直接影響到人啲情緒嘅，人同動物都會的。有一單嗱，即係查一下先，有一單新聞咧，我都幾好笑嘅，即係但係又證實咗打贏官司嘅，就有個地方唔知係類似一啲高地嚟嘅，唔知愛爾蘭定係斯格蘭有啲高地嘅地方咧，咁有個人殺咗人咧。他說因為個天氣影響他，因為他說個空氣的電離子呢就令到他心情很煩躁，他看過醫生，醫生都說是沒事，但他呢就說逢親哪日哪日就出事，但是你找天文台的報告呢，事實上他出事那幾天真的個空氣的電離子是有異常的， 即是 有數據 support 他， 是的，那打了了官司，有件事是這樣，那我懷疑貓都是一樣的，即是因為我認識他們這麼久，養他們這麼久，他們未試過有一天是這樣打交法的， 一年打兩次喎。 係啊，打到飛曬毛出嚟，係真打喎。係 啊，真係真係飄曬毛出嚟。 係咯，因為我養咗十幾年貓咧，貓打交都好幼稚雞，小學雞咁打嘅，即係 你整下嘢，我打你一嘢， 跟住即刻撇㗎啦。哇！但係今日連做兩次啊， 對峙喎，仲要 係喎，真係奇怪啊！唔好意思啊，繼續。 緊要。咁咧就講嗰啲花籃仔啊，即係嗰啲梅，我哋叫梅香啦，就即係嗰啲下，即係嗰啲跑龍套嘅女演員做棒嘅。 系，嗱，不如解釋下做棒係咩意思？ 做棒即係做神功戲，戲棒嗰啲。 戲棒就棒就唔係劇場， 唔 係就搭出嚟臨時嗰種。係。 咁咧嗰度就係都幾荒無下嘅。 係。 咁咧個棚底下個棚腳下面應該都係地嚟嘅，即係個棚我哋棚腳咧，即係個棚下面 隔開咗 嗰度，嗰度係地嚟嘅。因為有陣時咧會係啲水嚟嘅，有陣時會係啲懸崖嚟嘅，有陣時。是啊，他哋搭即係 邊個 location 啊？ 蒲台島做天后誕嗰個台係喺個懸係個喺個懸崖度伸延出嚟嘅。 幾時啊？每年一次啊？ 每年一次，三月廿三天后誕。 我有機會真係想去蒲台島 啊！好啊， 好多人數人都去得嘅。 可以入去嘅。 哦 okay、 可以入去嘅。咁到時咁話我應該好似下年會去嗰度。 我哋睇一睇 好 啊。 好，我到時話係啦，你同我入去啦咁。咁咧就咁女仔梗係有唔方便嘅啦， 即係一月一次嗰啲。 係啦係啦，咁咧就佢出場照出場，出到場發曬神經咁樣，就即係錯曬啦啲嘢，人哋行東行西啊，或者人哋行緊呢樣嘢，佢又唔知咩事咁樣，即係好古怪嘅。咁佢咧就平時都冇乜正正常常乖乖女咁樣，咁入到後台。跟住突然間發癲喎， 即係出邊發完鐵騰，入到後台又發癲。 係啊係啊，跟住後台發癲，跟住有人睇到唔對路啦。咁有個叔父咧，就我哋嗰行咧就好老行專嘅，咁一打開條心，即係佢哋一除開件衫就突曬胸啊！幾個男仔都的佢唔住喎，撳佢唔住，一捉咗佢，又唔知點樣佢點樣捉嘅喎。一捉咗去我哋个师傅位度，即系华光先师个位嗰度，即系我哋会装香有个师傅位咁样。 师傅长， 伟玉，你咩事？佢搞我啲人，你放开我啊！乜？即系佢哋话佢变晒声嘅。 系， 我顶你个肺，攞好掟唔掟？掟姨妈跟佢掟到我哋啊！乜乜？即系嗰啲嘢上咗去身，即系所以就搞 佢。佢清洁嘅时候乱咁掟。 系啦，就咁掉喺度棚脚度。咁就唔好意思啊，掉嘢咁樣會避噶嘛，佢哋即係我哋會有規矩，我哋去親廁所或者倒水咧，即係我哋有陣時嗰啲地方咧就會去喺個旁邊度去，或者有膠袋喺度，咁可能會整到漏咗，咁啊唔覺意，唔好意思啊，唔該謝謝啊，咁樣都會講聲嘅，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咧，我哋好避忌嘅。跟住原來就係咁，就搞到佢咁啊，跟住就搞到上咗身，就整佢。跟住好彩有個叔父喺度咧，就壓得住佢，即係嗰啲好正氣㗎。嗰個叔父就，所以就佢哋驚咗，就捉咗埋師傅喺度啊嘛。同埋有個我哋個師傅都係好靚啊。咁之後咧就話要燒乜燒乜咁樣啊。如果唔係又整過佢咁樣，跟住嗰個之後都病咗，成台都病咗。冇 哇！即係其實嗰啲力量係搞到成，即係全部人嘅可以。 係啊，咁同埋你唔知嗰度其實因為其實都話神功戲真係課神功同埋各課嗰啲朋友噶嘛。 即係俾鬼睇 嚇，即係。 咁而家仲有冇規矩話第一日係唔招呼人嘅？第一場 冇嘅，其實嗰啲佢哋話唔招呼人嗰啲咧就 傳聞嚟嘅啫。 可能以前真係咁嘅，咁或者有啲所謂天光戲啦。咁天光即係天光戲咧，就半夜兩三點鐘喺度唱，有啲咧就有音樂嘅，咁啊唱到唔知幾多點鐘就完咁樣嘅。 你入行已經冇噶啦呢啲。 有，而家仲有嘅。 仲 有嘅。而仲有嘅，有啲人出去喺個台口度化咗個妝，著件衫，得閒唱兩段嘢，啊又講下乜乜乜，即係就揾嘢講，揾嘢講，excuse me。揾嘢講嘅啫，咁啊揾得閒唱下嘢咁樣嘅啫，都係咁咧。有啲咧就有規模啲咧，就有音樂嘅大台啲嗰啲會有音樂啊，有成咁樣嘅嚇。咁、但係嗰啲咧，其實嗰啲天光戲咧就係 for 嗰啲觀眾去到嗰度睇戲， 冇車翻屋企，咁就喺度睇戲，啊睇完戲就去飲茶啦，飲完茶咁樣就翻屋企啊，或者咩搭車咁樣，係啦係啦咁樣嘅。 明白，而家都仲有嘅， 有啲地方有。 其實而家最主要咧，嗱我睇下有冇讀曬啊，嗱我知道新蒲崗有啦， 新蒲崗嗰啲應該唔係做緊我哋廣東戲啦。 哦，係分開嘅， 有分 嘅， 應該唔知係潮州啊定係海陸豐嗰啲白字戲嗰啲咯，有啲。 系有西貢好大啦， 西貢幾度嘅有幾度， 西貢幾度，西貢再入啲過咗西貢區再入都有噶嘛。 西貢 蒲台島啦， 蒲台島啦係啊。 咁啊，喺沙羅洞都有， 沙 羅灣都有。 沙 羅灣哇，即係我其實我知，只不過搭車經過嗰啲啦，即係九龍城嗰個尖端位啦，即係嗰度係太子道同埋 啱啱嗰間 尖位啦，嗰度有啦。保安道球場有啦， 保安道球場冇咗 啦， 冇咗啦，可能得翻一班派米啊嗰啲做制優嗰啲咯。 哦，係啊，長洲有啦， 長洲有啦， 長洲又係海陸豐喎。 有一個台咧就長洲北帝誕，有一台咧就係西灣，西灣就做天后誕嘅。 西灣係即 係 邊度？ 西灣就係喺長洲咧，嗰個平時我哋上落嗰個。那個碼頭隔離就另外有一個碼頭再駁船入去嘅，或者行嗰條長路咧，就沿住嗰邊酒樓啊嗰邊咧，咁樣行過去都行得到嘅，就有個台就喺嗰度做戲嘅， 係好似長洲做大戲， 仲 有 長洲包山都有， 係 包山 鬼片我記得咩啊？上次唔記得叫撞到正，係就係講長洲嘅搶包山之後嗰啲鬼故，咁仲有咧，你去過都係呢幾度？ 東涌啊， 東涌， 茶果，即係好多嘅天后誕都有好多台嘅，係，茶果嶺啊，大埔啊，嗰個叫梁船灣啊，呢啲要搭船入去噶啦。 哦，喂，點解你入咗行咁少年啊，去過咁多地方？ 有啲我冇去嘅。有啲未到，咁同埋有陣時咧，自己中意睇戲成咧，有邊個真係中意睇啊？咧有啲偶像喺度咧，我就會去。 哇！你真係真心中意嘅喎，真係唔係講笑。 哦，我真係幾中意。 因為咧，所以話咧，而家啲細路仔咁讀咁多班咧，有鋼琴班，有小提琴，甚至乎而家電競班都有，即係啲家長係唔考慮啊，究竟有冇興趣，就咁擁佢消時間。 同埋啲小朋友係變咗係自己。係好煩啊！我唔想有興趣啊，咁樣咯，變咗係因為拔苗助拔苗啊，壓苗助長咁樣咯。 即係嗱，阿輝有一個好嘅例子啊，即係細路仔嘅興趣係啲家長嘅觀察發掘，就並唔係你加諸俾佢嘅。通常即係佢有時答唔到你有興趣咩，你就唔好逼佢咯。即係唔係你嘅興趣變成他的興趣， 即 係 我自己興趣咁樣，我中意做戲。咁咧，我無論乎我係戲，淨唔係淨係做演員，我唔係啫。我中意玩音樂，我中意打鑼鼓，我中意做舞台監督。啊，啲服裝好靚，要點樣研究下點樣件衫著咧？呢啲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因為都係即係自己研究。我中意睇啲歷史啊，點樣考究呢個角色係點樣穿戴啊嗰啲。咁我哋都係自己興趣去 spread 開咗咯。 嗱，譬如你講到咧，譬如響你講緊咁多個 location 啦。咁我記得我成日都係咧，我同啲嘉賓傾傾下咧，可能我真係退化，我 flashback 翻啲嘢咧，我已經隱藏咗，唔知係咪人都係咁，我記得翻啲嘢嘅。因為嗰陣時嗱，如果而家套戲仲揾到嘅就係、是、怪談嘅電影啊。我嗰陣時拍呢套戲咧，我係即係自戰話我要去幫你哋拍埋劇照嘅，因為佢其實本身揾我做音樂嘅啫。咁咧就因為 關阿師傅事咯， 係啊係啊。咁、那個製片咧，即係我唔係話因為好出名，有人揾我做，因為咁巧個製片咧就係阿司徒法正個助手，即係大師兄。而家大師兄咧都係失散咗十年嘅舊同事嚟嘅喎。咁有一次唔知點解揾翻我電話咧，就叫我喂，我想揾你做音樂喎、哦。我當時梗係開心啦，因為當時我已經冇乜音樂做噶啦，因為個市場嘅問題。咁我做翻音樂咧，跟住出嚟傾嘅點做啲咩先？咁然後佢話俾我聽，哦，其實你知唔知我以前係做劇照噶咁樣？佢話知，但你後來做咗音樂啊嘛。我話不如劇照加音樂啊，我都得噶喎。不如我收你平啲，跟你拍埋戲啊，因為我好想去東南亞啲整鬼，即係有鬼嘅地方咁樣。 咁佢話：哎，你即係我驚請你唔起啊！你自己自投羅網送上門啊，梗係得啦！聽日就去見師傅啦。咁啊，就做咗佢劇照。咁咧真係獲益良多啦！即係對於一個喺做節目層面經歷，explore 見鬼同埋攝影我都中意噶嘛。咁、於是乎咧滿足咗幾個願望啦，同埋識咗幾個女仔咁樣又好開心噶嘛。即係嗰啲演員咁樣。咁咧跟住咧就記得去到越南一個法國人起嘅破舊，即係一個廢墟嘅歌劇院。哇！嗰啲地方咧真係靈氣逼人嘅。即係普通一個地方，我未聽佢歷史咧，去到可能第一就係個建築咧，我從來未見過一啲古代法國嘅建築，即係講緊古代都100年到啦，或者冇添啊。即係啲有啲包廂係好咁樣形狀嗰啲咧，同埋個戲台咧，即係嗱，我細個去過利物台咧，佢全部建築咧個台哇扭曬花咁樣，即係好唯美嘅一個建築嚟嘅。個台面咧， 即係好似有個框框住咗個台咁樣。 係啦，又唔係四四方方喎，佢就包曬圓角啊，圓角裡面有啲花，即係有個 shape 咁樣，好唯美嘅，即係好似啲靚嘅 歌劇院咁樣。 係啦，但係荒廢咗，變曬水泥色，即係已經長年都失修㗎啦。咁但係見到咧個歌劇院咧，其實原來大家睇舞台劇或者睇任何劇咧。咁舞台都係嗰十零廿尺嘅厚寬度、厚度嘅，即係深度嘅啫。但原來咧，真正嘅 standard 劇院咧係過百尺嘅深度嘅。 係啊， 因為後來好多 layer 噶嘛，又有因為嗰陣時嘅劇院仲係靠啲扯線啊、吊高吊低啊、啲機關咁樣，係啦，冇錯。咁原來荒廢咗，梗係睇曬啦，所有嘢都。咁咧，但係全部都係後面有啲鋼鐵嘅後加，就奇怪啦，我就問。當地嗰、那個管住個場嗰、那個，都係識講廣東話越南人嚟嘅。咁我當時係越南嚟噶嘛，咁個佢話咧，誒呢度歷史咧就好長噶啦，因為又打仗又成咧，都逆咗幾次手噶啦。咁我咁對上係咩人嚟噶？而家個業主咯就係、是，咁業主買嚟做咩啊？佢話誒啲業主好慘噶，佢嗰陣時咧就嚟呢度開工廠啊，係香港人嚟嘅。咁開工廠咧就佢嚟到就覺得好靚，就咧諗住咧就唔想再重新裝修， 改裝下 keep 翻曬佢好靚 ，keep 翻曬就啲機器咧就咁擺喺度咪得咯，反正地方大，咁咪做紡織廠嘅。咁咧紡織機咧好長嘅，啱啱咧個台上面咧就成架紡織機擺喺度，咁啲嘢就交落下面，啲人就 pack 箱，即係總之成個劇院嘅 area 冇變到，只係拆走曬座位啫。咁咧就係間工廠㗎啦。咁到個台底咧就有一啲暗格入到去咧就係白倉嚟嘅。咁咧我去到嘅時候全部拎走曬，丟空曬，冇凳冇剩，淨係得翻個最基本嘅 structure 啫。咁原來咧嗰度咧歷史咧就係打越戰嘅時候咧。呢、這個劇院咧就係一個越共啊，利用啲細路仔去掟炸彈同埋襲擊美軍嘅一個基地嚟。咁咧原來當時咧就係請佢哋叫老鼠仔，即係佢個口講，佢請啲老鼠仔咧，因為咧佢將個劇院封曬嘅，就剩翻啲九棟咁細嘅門口咧，咁所以啲美軍入嚟咪有困難咯。一封就封咗好細嘅門口。咁亦都睇，即係嗰度係一個市集嘅中間嘅戲院嚟嘅。你幻想下，嗰、那個戲院好高㗎嘛，但係側邊全部都係啲寮屋啊，包住戲院嘅。咁我諗當時法國人嘅時候唔係咁嘅，咁後來霸返嚟霸到嗰度變咗一個廢墟中嘅，唔係即係個寮屋中嘅一個戲院咁啦。咁原來後來呢美軍知道嗰度一個巢穴呢放火呢，因為知道嗰度殺咗好多美軍啊，即係因為嗰個地方係立咗好多功嘅。咁跟住放火燒死曬裏面所有人，就喺個窿嗰度。咁所以好猛鬼嘅。咁嗰個業主點解話慘呢？嗰個看監，佢話因為業主投資咗好多錢喺度啊。咁同埋咧，甚至乎咧請曬出邊寮屋住嗰啲人咧入嚟 打工 翻工啊，係啊。佢話咧，直頭咧夜晚半夜咧猛鬼到咧，佢話啲機器啊成噸重都移動到嘅。佢話同埋搞到啲人咧成日啲上面咧有啲。因為佢哋要 set 好個燈喺度就照明嘅，佢成日都有嘢喺上面跌落嚟，掟死咗啲人，同埋嗰啲人唔應該喺上面，無端端有螺絲，明明喺機器嗰度嘅，即係啲運行齒輪啊，佢無端端喺上面跌咗個齒輪落嚟，掟死人，但係嗰個齒輪係屬於嗰個機器嘅， 即係呢啲解釋唔到嘅嘢咧，佢嚇到冇人敢翻工，因為一傳開去咧，成條村啲人熬曬底，啲細路仔都唔敢入嚟玩啊。 嗯。 咁後來咧，嗰、那個物業咧，佢打算咧，即係工廠啊開唔到啦，就投資曬喺度，咁賣又冇人要啦，因為其實越南啲地唔係好值錢嘅，咁咪而家求其咪等人收購咯咁樣。於是乎咧，咁啊唔知點解個怪談嘅製作組咧個製片就揾到啦咁嘅地方。咁咧我哋咧。嗰、那個編劇咧，真係屎忽鬼到咧！明明呢笪地方已經好恐怖噶啦， 嗯， 咁咧佢仲揾一個當地嘅命令啊，但係退咗休嘅，我諗睇個目測嗰女人六十歲到啦，就喺越南嗰度就唱大戲嘅， 嗯嗯嗯， 咁可能香港六十歲都仲唱到啊， 仲到， 但越南我諗佢都仲有唱嘅，即係我唔知係咪退休。 但係我諗早幾日有個前輩八十七歲，佢八七歲仲做緊戲， 哦，仲做緊， 係啊，孭住四支旗， 咁勁啊！系啦，咁我懷疑佢都係仲唱緊啦，跟住揾佢嚟招靈， 佢又肯 用唱大戲嘅方法 啊， 唱廣東話我仲難得就係、是啊，我聽得明佢唱乜，佢有少似阿志剛佢哋唱男音咁嘅， 嗯， 就咧你俾一篇稿佢咧，我見到喺度度咗四五個字啦，咁啊自己將嗰篇稿咧就 short list 咗， 嗯。 幾句幾句咁樣唱出嚟，幾叻啊！即係天才呢啲。 嗯。 咁跟住咧，就揸住嗰個叮叮咧，即係有個鈴，即係又打拍子，又打板咁樣。咁咧，嗰兩個女主角咧，就喺個我哋預先安排一個梳妝台搭出嚟嘅，就面對面，即係我同你咁樣，但中間隔咗塊鏡。咁、嗯、咧兩邊面向，咁佢一路叮，佢一路化妝，化大氣妝。 啊！ 哇！恐怖到撲街啊！現場都覺得好驚。咁但我個即係我嘅氣氛驚啫，發生嘅事就多啦。我好似喺第二個網台講過少少嘅，但我而家 flashback 翻咧、 嗯， 就係、是、記得翻咧，我影到啲乜嘢。咁咧，我喺 你影相， 我影相嘅，因為我影劇照啊嘛。咁咧有個靚女咧就喺度化緊妝啦，我覺得係唔妥噶啦，因為嗰條女咧老實講演技好撚差嘅，即係成日都師傅啊師傅啊，最叻就咁樣嘅啫。咁、嗯、點知咧？佢嗰個投入到咧，因為佢唱大戲，即係開始叮就唱一句，叮就唱一句。首先未講個好渣演技嘅女演員先，嗰、那個阿姐咧一唱咧，我唔知係咪叮一聲咧，嗰啲蝙蝠咧 出曬出 亂咁飛喎、 啊。 但其實之前 rehearsal 都試過， 但係就冇嘢嘅， 冇嘢 係 roll 機 嘅。我係唔覺得有蝙蝠嘅，因為啲蝙蝠咧吊住曬喺度咧。 啊、你唔覺佢喺度？ 你唔覺，你以為係啲污跡嚟嘅啫嘛？因為好多塵嘅嗰度，咁然後全部成個天頂都係蝙蝠吊住曬喺度。 係咪好高樓底㗎？ 好高樓底嘅，跌得死人嘅。我諗目測有六十尺樓底。 哇、 哦！係啊，咁咧，咁嗰個姐咧，即係 rehearsal 都試過，但咩事都冇。咁、嗯、但係當話導演話嗱、認真嚟啦咁樣，咁其他人匿埋曬，剩翻三個攝影師，嗰、那個阿姐。兩個女演員道具佬都走曬，咁、 嗯、 因為個氣氛要空曠嘛，即係希望大家好投入啊嘛。因為嗰套戲咧一半係 drama， 所謂 drama 咧就係預先佈局，一半咧就係睇佢反應啦、嗯。所以啲女演員成日、師傅啊師傅，因為師傅真係唔理佢嘅，好、 嗯、 冷漠嘅。師傅咧就喺路遠就睇緊 mon 嘅啫。 嗯，有事真係出事， 有事真係出事先至出現嘅啫。咁樣有時師傅都驚嘅，我目測到，因為佢唔係想象中咁。咁大膽嘅，即係嗱，希望冇聽啦。但係佢個女好啦，我有時有聽。阿偉俾面啊，講翻你老豆嘅。咁咧，跟住咧就一叮啊，哇！成天漫天咁樣喺度亂咁飛喎、啊。我唔知佢做咗啲咩事啊，中間咁咧就唱啦。咁我當時咧，我即係嗰個氣氛咧，加上啲回音咧，好投入，我就聽得明佢唱乜。因為我當時咧都係好憎聽粵曲嘅，即係直頭我聽唔入耳嘅、 嗯。 但係自從嗰次或者近來接觸咗你哋之後咧，我就真係細心聽下啲歌詞講乜嘅，真係會。咁咧已經覺得奇怪啦，已經好不安嘅啦。點知咧，我影嗰個女主角咧，唔係其中嗰個唔係主角，嗰個配角嚟嘅，靚女嚟嘅。咁佢化妝咧，我心諗：哇！你博攞獎啊！即係佢個樣咧係好有說服力嘅，即係著咗魔咁嘅。即系戆居居喺度，我跟住我见到咁嘅 moment， 我梗系狂影啦。我突然间见到个镜，我即系透块镜影佢样，我见到块镜后面有个六七尺，我唔止添啊！ 嗱，個角度咁低，影住佢。 嗯。 有個影，有個影浮過，唔知乜嚟嘅，係好似著個戲服，就係、是、似以前唔係，即係平時我哋去萬蘭遇難節，咪有個唔知咩門，即 係大視台。大視台。 係啦，有個有獠牙嗰個公仔。 大視啦，係。 嗰、那個有廿尺高噶嘛。 哈哈哈 其實佢類似係嗰啲造型嗰啲衫，但我見唔到樣子。我見到佛一聲，有個影行過，唔係影係鏡中嘅，佢即刻望喺後面。哇！我真係毛管成個背脊涼曬，嚇到我。但係嗰個女仔一啲感覺都冇。咁跟住咧，我就開始 check 相啦。但我未撳個 playback 掣啊，個相已經停咗，留住喺嗰格畫面度。 即係你影到嗰格。 是啊，所有掣全部 lock 住晒，两个拨轮啦、掣啦，全部嘢揿晒所有掣。 轻咗机咁啊！ 轻咗机，直头轻机。哇，跟住死啦！咁点解会咁噶？因为架机系新买嘅。 掹电咧得唔得？ 咪就系、是、最尾掹电咯。我心谂，我掹之前咧，我吞晒口水。嗱，点样掹电你都唔得咧？我真系信有鬼啊！呢、這个世界。 啊、 一掹电。梗系得啦，即系鬼都鬼都唔能够发电啦，证明。咁我第一时间拍翻粒电落去，开翻嚟睇，断正嗰张就冇咗啦，嗰张相，即系变咗啲花，即系一啲一格格啊。 起咗，起咗 ，save 唔到啊。 有 bug 啦， 有 bug， 但系我最尾咧擎住一格，我系的确睇到，但系入唔到张卡咯，可能喺啲 RAM 嗰度咯。咁但系之前我连咗应该几张啊，睇得翻晒。嗰张相咧，后来呢件事咧，我就即刻讲俾导演听。咁如果你大家睇嗰套戏咧。我都上咗鏡嘅，嗰陣時係電暖煲嘅，好水上。 你叫咩？第幾集？ 第一集，即係唔係嗰個係掛層電影嚟嘅、 啊， 即係大家有機會睇得。 即係佢有幾輯噶嘛，都係 啦， 幾套。 咁如是者咧，嗰度非常之邪嘅。咁咧，佢哋佈置咗個燈籠啊，即係嗰啲又寫住中文字嘅燈籠咧，因為越南未必揾到，定唔知點啊？唔知道道具攞，唔知俾搬翻嚟啦。咁咧就掛曬喺嗰度嘅。咁咧，當拍到第二個即係主角嗰陣時咧，咁咧佢又係有化妝。嗱，老實講，個主角咧係好好戲嘅，即係佢真係一個專業演員嚟嘅。喺、 嗯、 嗰一場啊，如果大家睇翻咧，係嗰、那個我覺得有啲戲好渣嘅咧，做得好好多。 嗯、 即係現實上冇可能嘅，因為嗰個主角咧就係、是、演藝學院畢業嘅學生，佢、嗯、好有 talent， 即係有即係。即係完全難到佢嘅，你要做呢、這個呢、這個戲。咁但係咧，竟然嗰場你又睇翻啲相咧，你根本上你覺得嗰、那個 冇咁投入咁樣， 比較笨柒嗰個演員咧係、啊、有說服力好多嘅。我唔知咩原因啦。咁咧跟住咧一路出事啦，出事嗰啲我唔知係點啦，即係我唔敢講係假。 啊、 但係為咗劇情咧，都需要有配合到劇情嘅一個發生嘅件事啦。咁我真係影相嘅啫。咁啊後來咧。即係拍翻粒電冇事啦，一路影，跟住佢哋喺度糾纏緊嗰陣咧，個燈籠著火， 但係入面之前有冇點嘅先？ 個燈籠係用電嘅， 即係電， 係一啲燈膽嚟， 嗰啲點啊？ 咁我當時，哇！咁我即刻狂影幾張，其中一張攞嚟做咗劇照，燒著咗個燈籠，自然啊燈籠，咁且拍戲啫嘛屌，咁跟住咧。完咗之後咧， 道具特登整嘅咧， 我就同我就同我道具佬講：， 哇，啲道具 好嘢啊！哇，咁你我話咧出邊係咪睇住 mon 噶？即係知道幾時著噶？因為導演話黐線，我都冇諗影個燈籠，你著嚟做乜啫？跟住個道具佬，佢話整燈籠嗰班人走曬嘅咯。哇，唔係啩？ 即係點樣走曬先？ 即係原來你揾當地人咧，就請嗰啲當地人做嘅，即係陳設嗰啲。即係我哋未去到嗰個 location 咧，嗰個製片咧已經聯絡曬當地人，叫整啲乜嘢，俾啲 reference 佢，佢預先喺度陳設曬㗎啦。而我哋嗰個道具佬咧，淨係負責咧 嚟到裝起佢 金銀之子溪前嗰啲嘢，同埋啲血水咁嗰啲嘅啫。咁嗰啲唔關佢事嘅，原來。咁我讚錯咗佢嘅，咁原來佢話嗰啲人走曬噶啦，插咗個掣著得就走噶啦，佢哋仲陪你食飯啊唔通？咁我覺得奇怪啦，點解專登著嘅？唔係點解嗰陣時會著嘅？咁我道具佬又好科學喎，佢可能越南啲電線好幼啦，所以啲電 即係熱得滯就熱得滯咪著火咯。嗱、我覺得奇怪啦，我都曾經睇過 YouTube 一啲片咧，啲電線過幼，電壓太高，係電線著火噶嘛。 係啊， 點會個燈籠著火嘅啫？ 對佢都唔會掂到嗰條個燈。 Exactly， 嗰條如果係燈膽咪烏絲嘅，烏絲佢一燒佢都斷咗啦。 係啊，嗰啲相仲有 keep 噶，嗰啲燈籠著咗火嘅相。即係我覺得嗰個地方咧又係奇奇怪怪。即係你話我真係見到鬼咧，我親眼都見唔到，頂籠係塊鏡，見到背後行過嘅嘢唔知係乜咁樣咯。即係成件事就係、是，即係成個嗱，聽講開咧，我之前我都有講過呢單嘢，但係好零碎嘅印象。但係頭先咧，我發覺咧，我要集中一樣嘢咧，我嘅靈魂係可以 explore 翻我個腦， 啱啱開到你的鬼桶， 我個腦某啲 part 咧開翻個鬼桶咁咯。因為我其實可能真係有啲退化咧，好多嘢咧都唔記得咗，即係甚至乎。啊！監製有時同我講翻舊嘢，我就唔記得咗嗰陣時斷咗片咁樣。 我哋有時即係我哋而家咁樣，我哋而家好多啲戲好耐冇做過，大家見到啊係、哦、有下咁嘅嘢，有咁嘅嘢，即係平時你問我係唔記得喎嗰只，但係你打翻開本劇本睇，咦係喺曬喺翻曬度啦。 係係，即係可能人嘅構造係咁啦，即係嗰次嘅經驗就係咁咯。嗰、那個超邪、超潮濕，唔知關唔關事？因為越南真係， 但係潮濕就好難燒得著咁啊！我燈 啊，又係喎， 係咪啊？ 我就解釋緊個相機咋， 係啊， 咁同埋咧，後來我發覺個相機咧，我去完嗰個 trip 咧，直頭壞咗，翻到嚟，我拎翻去旺角嗰個維修中心整咧，跟住咧我拆翻曬嘢出嚟咧 ，pack 翻個盒度，屌 made in China 嘅，原來撲街，即係特別容易壞嘅，即係我而家用 Panasonic 咧 ，made in Japan 咧係冇壞過咯，真係，同埋用色碼都冇壞過咯 ，touch wood。自在家未壞，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明顯會撞鬼嘅誘因嚟。唔好用大陸嘢喎、但係 DJI 又係大陸嘢嚟嘅，啱啱出完發佈會，我好想買。 Rotis Zero， 我問過 Siri， 真係講咗一個好恐怖的鬼故。 真係 Rotis Zero， 佢話從前有一個人，佢唔記得 backup 佢個電話。上午呢個故事唔止恐怖。還非常非常極度悲慘， 沒 錯，我試過，我真係試過， 唔記得 backup 電話咯， 哦， 用蘋果啦，自動 backup 噶嘛，可以 iCloud 噶嘛，所以咧呢啲嘢高低立見啦，仲死話 Android 好用嗰啲人，即係唔係話你啊，即係你用慣嘅都係，但你唔會同我拗啊嘛， 我唔會拗， 係咯， 我都想轉啊， 因為佢有 iCloud 自動 backup 噶嘛，你唔使，我試過。部電話跌咗， 成日要駁呢個户口又駁嗰個 email 户口。 我試過喺戲院睇完嘢跌咗個電話咧、我買翻個新嘅咧，半個鐘頭升翻之前跌電話之前嗰 WhatsApp 仲喺度，係咪勁先？人哋記住。 Rotis Zero 的確係 Rotis Zero 之後悶悶地又再問 Siri 講個鬼故，佢答唔講，費事嚇親你。佢識得咁答，其實幾恐怖。 Database 嚟嘅啫。 隨機抽個答案答你咯， 答九啊幾個答案咁樣，即係其實做 Siri 嘅 developer 都幾好啊，因為冇啊鬼陰眼添，我留咗就冇識添。哇，好邪啊！今晚 係咯， 今晚大量罷工啊 ，Siri 真係好忙啊，今日可能 Siri 可以去到另外一啲 party。 哇！你嗰陣一陣，可能一陣你都要陪我落去，我驚又見到沙磚牆。 哦，冇什麼問題。好讀啦，阿鄧老師話：荃灣多年前發生咗一單14歲少年咩師呢個咩嘢？ 師母， 師母即係懟冧老母同埋個妹嘅事件。當日有行雷交加，少年係附近一間茶餐廳嘅少東。我時常見到佢嘅，瘦弱溫文。揸刀都冇力嗰種，當日不知為何發生滔天大罪咁樣，係咯，有時真係人個腦好啲構造， 同埋今晚啲閃電都 好異常， 淨係閃電冇行雷咯，冇發覺 係喎， 今晚淨係閃電冇行雷， 但平時砰砰聲喎、行到， 即係閃咗下就知道佢嚟緊幾十秒內會砰砰咁一聲。 但係呢個試下解釋啊。因為個閃電係好遠頂咧，其實冇力傳嚟咯，咁但係光啊傳得快啲咯，咁但係平白嗰啲通常閃得好白噶嘛， 白到哇睇唔到嘢咁樣 啫。哦，所以嗰啲舊電視成日都係聽到聲，唔係睇到聽到聲就聽唔到光。即係有聲有畫先定有聲先咁樣噶嘛？佢哋以前成日講笑噶嘛？ 係咯。 咁就睇咗，係啦。 哦，係啊，其實 AI 都幾恐怖噶，同埋咧，即係 AI 當越嚟似人嘅時候咧，咁同鬼有咩分別咧？因為你鬼大家都係覺得係人變出嚟，而又冇實體噶嘛，咁咪即係鬼咯。咁會唔會而家睇我哋見到個鬼其實係未來 AI 嚟嘅咧？因為人因為好多 limitation 噶嘛個身體，有物理世界嚟噶嘛，咁佢穿越唔到。但係電波同埋電訊同埋物理以外嘅嘢係穿透得到噶嘛。咁如果你話俾你聽，我哋今日見到嘅靈異同埋鬼嘅事件，全部都係未來 AI 嚟嘅，你係咪好冇癮先？哇！又讀唔到，但冇識你檢討一下啦，所有你嘅嘢都讀唔到。而家怪談電影尾嘅音樂好好聽，之後成為音樂節目《老婆探歌》嘅 opening， 冇錯啦，就係我嘅作品啦。咁嗰首歌係唯一一首咧比較流傳過嘅音樂咯，比較多。咁唔單止添，我有時做啲 job 咧都冧貨掟埋落去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自己宣傳自己嘅一個手段嚟嘅。因為我唔係做流行歌咧，好難會因此出名。 可能變咗你個 signature 探搶嘅 宣傷。同埋我現場都有玩過 live 嘅呢首歌。嗰陣時 D 一百有個現場 live 嘅音樂表演咧，咁我榮幸地揾咗管弦樂團嘅兩 part 好重要嘅人嚟幫手，即係六支 strings。同埋四個 blast 咁樣咯，咁我首歌有呢啲元素咯，咁即係所以我來，即係我有機會我就希望咧揾一啲唔同音樂人合作一下咯，咁希望第時阿輝都有其中一個，阿輝同埋阿 志剛， 阿志剛佢哋咧，我講就講咗好耐啦，但係因為生活好難， 係 好難可以咁如意嘅，咁譬如你要成日都要做 job 就冇時間做，咁我希望咧，即係我哋可以將啲傳統音樂同埋我作嘅音樂 crossover 啦。咁我亦都試過將《太平清照》裏面嗰啲一隻歌，一隻人哋吹 D 打嗰啲音樂咧 mix 埋落我自己作嘅一首歌嗰度，成為 featuring 咁樣， 怪又係怪談嘅主題曲嚟嘅嗰只。咁啊，但冇識可能未聽過嗰只啦。咁有啲道教嗰啲念南無嘅 introduction， 咁不停都會出呢個通嘅。 因為我哋做大戲嗰啲，有時嗰啲音樂啊，嗰啲牌子咧，好多都係同佢哋嗰啲通嘅。 哦， 大家都。 啊先，嗱，我而家咧就嘗試下咧攞揾嗰只歌嚟做下 background music， 呢個就有少少靈異嘅 feel 嘅，但係呢度似乎唔喺呢啲 hard disk 度啦，有機會先啦。我再試埋一次機會先，應該送埋你搭車啦，唔使擔心。唔喺呢啲 hard disk 度，因為 backup 曬啲舊嘢。算數，好有機會先出啦呢啲歌。因為突然間講起咧，喂咁咦仲有喎，仲有康康都知呢單嘢喎。 荃灣飯飯好，有排成日幫襯，個妹幾可愛，個少年完全唔覺有問題。 哦，就係呢間咪叫飯飯好啊！即係唔係好耐發生嘅啫喎， 即係揾叫得出名都， 即係新聞嚟，新聞事件啦。喂，咁啊，其實時間差唔多啦，咁咧仲有冇補充？ 暫時未有。 喂，真係好多謝阿輝講啲，其實輝講啲鬼故咧，不單止恐怖啦，但係仲更加令我了解行業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先有養分咯，我覺得。即係唔係話人哋嗰啲冇，即係只不過對我嚟講咧， 即係我而家咁話咧，成日睇啲節目啊，呢、這個節目有冇營養啊？我覺得係。 係，即係你滿足多個好奇心啊嘛，起碼都，即係呢樣嘢好難得嘅。喂，咁啊，好多謝阿輝，希望下次、即係唔使鬼節先揾你啊。 唔一定嘅， 可能音樂上嘅嘢啊，譬如揾人，即係或者我有啲音樂嘢同你合作，有時未必係表演嘅，即係錄個音，做一啲 project 出嚟喺網上發表，或者攞到 funding 啊，真係更加好啦。咁所以即係我唔排除 即係下次我哋出現唔係講鬼故， 或者我哋各位嘅網友可以睇翻我哋之前 Stay Trip 嗰度有啲我哋探長同我哋一錘羅鼓大家合作嘅一個 一個叫導賞啊， 導賞咁樣嘅節目咧。 導賞並唔係我只係一個問題兒童。咁咧就呢啲師傅咧就幫大家導賞佢哋玩緊嘅咩音樂咧。因為好多時咧尤其是粵曲或者中國傳統戲曲咁啦，佢有少少現實上有啲曲高和寡嘅現象，即係唔係你哋想係咁嘅，只不過係咧因為佢同流行曲比較咧。在你眼球出現的時間就太少了，而且懂得欣賞和會真的研究他的背景的人又實在太少了，所以呢不能夠可以很流行地能夠成為現在的流行歌呢，當然有多種種的問題啦，因為以前發明戲曲的時候的世界和現在的確不同嘛，如果大家想欣賞呢就並不是那麼容易欣賞到的，甚至乎有些東西你沒有經過導賞呢，你是不知道精要在哪裡，可能有一個套版印象，可能是好可能是壞，就會令到你跟著那個印象去的。咁當時呢我就企喺呢個問題兒童呢個位呢，就將我長年以嚟我爸爸都係聽粵曲，而我細個都係好多人聽粵曲嘅時候個套版印象嘅謬誤或者個盲點，就問過佢哋真係研究戲曲嘅人呢，就會得出嘅答案呢就會令到我長知識啦，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啦，唔係即係我唔係淨係講識聽、唔識聽、中意同埋唔中意呢四種人咧，佢都係好多嘢都唔知喎。原來 即係我哋而家即係我又有時中意睇驚喜嘅，咁而家有個新又唔係新嘅，有一個偶像級嘅演員，但係我都好正嘅，都係佢好有實力嘅。佢就係話佢係話驚劇嘅，但係我覺得係應該套住係驚戲曲上，就係話呢個世界只有兩種人，一係你就好中意戲曲，一係。你就係未發覺你自己中意戲曲，佢係咁樣嘅，佢概括咗呢兩種人嘅， okay, 即係你未發覺到佢你中意佢嘅地方嘅啫。咁其實你都 咁其實 apply 到任何嘢都得嘅。 係啊， 因為有好多時人都係因為有個印象之前係誤解咗啦。咁我亦都唔覺得啱得曬嘅。咁譬如有啲人憎嘅理由，就或者唔中意嘅理由，就係佢嘅直覺。而個直覺咧，可能同個體能有關啦。因為其實我唔可以長期聽粵曲，原因佢個 frequency 咧，尤其是唱咧，成日都停留喺嗰個 frequency 嗰度咧，我覺得好討厭嘅。但係咧，當我識得聽佢裡面嘅內容嘅時候咧，我會 ignore 咗嗰種感覺嘅。即係正如我上次有個 job 咧，機場就係唱粵曲《帝女花》嘅其中一 part 咧，即係我未至到中意嗰個階段，但我係有興趣嘅，因為原來唱得好白嘅喎，啲內容，即係講個驸馬打完仗翻嚟威威，咁、那個刁蠻公主咧就話佢，如果唔係靠我老豆啊，你食屎啦！佢話唔係，係我啫嘛， 打金枝應該 係啦，係啦，係咪抽佢嘅？我哋使一個報串咁樣，即係嗰場戲咧，我相信我睇過不下十次嘅，自細到大電視與長片，老豆播，但我完全秒嘅，從來都。但係我識咗佢哋之後咧。我真係借嗰個機會去聽下佢點樣用啲字啊，廣東字原來咁樣用啊，喺嗰度嚟啊。 佢哋啲字用得好正。 Exactly， 好短，但係就明曬。 好到肉。 係啦，冇錯啦。即係嗱，呢啲咧就我因為透過導賞之後，我更加識咗啲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啲咁嘅戲曲咧。 咁我係有時係觸類旁通嘅，即係我睇到呢樣嘢，我自己咦呢樣嘢聽下先，咁啊自己揾出嚟咧。咁都。是一個幾好的動機， 其實所以呢即係至到我呢啲又年紀大又未退到休嘅人嚟講呢即係呢個 moment 發現原來即係我連我以前唔鍾意嘅藝術我都包容到呢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成就嚟嘅即係你冇壞嘅你冇輸到嘅你預期好憎佢點解你唔諗下人哋即係呢種嘢流傳得咁耐佢有啲咩養分喺度呢你吸乾咗先講先至有資格講㗎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而家唔係咁輕易話好憎一啲嘢囉你因為你未鍾意即係正如你咁多你未發掘到你鍾意嘅嘢囉咁樣咁係囉就係咁樣囉所以即係識到阿輝同埋阿志剛同埋阿敬慈呢班朋友呢即係當然透過長春社有咁嘅機會啦咁我覺得真係喺我呢幾年裏面係即係豐富咗我啲色彩真係令到我更加想跟他們合作即是 可能要高攀啦，因為我冇受過正式嘅訓練咁樣，即係希望都有啲即係喺面皮厚唔怕醜底下，我都會邀請佢哋幫手，希望佢哋 OK 啦。 我就最怕你唔邀請嘅啫。 啊 ，OK， 真係多謝你啊！咁嗱，呢個公開講咗啦，咁亦都啲聽眾咧都已經好似喪屍聽唔到嘢、聞唔到嘢咁噶啦，開始完全係冇反應噶啦。喂，咁唔緊要啦，我哋照講。咁但係而家時間係差唔多啦。咁、就多謝阿輝啦，講十次都唔嫌多啦呢啲。 係唔好。 喂，咁你想唔想食宵夜啊？定唔使食啊？ 我唔使噶啦。 咁我送你搭車。喂，咁好啦，各位再見， 好 多謝 捧 場，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